都太阳咧都未系出晒噶嘛，出紧啦咁样。哇，见到大家都已经拎住把扇咧喺度泼啊，即系证明其实真系热啊！而家喺个街上边啊，咁啊大家尽量饮多啲水啦。咁啊出门口嘅时候可能要拎定个水壶，补充翻多啲水分先至得噶。早晨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嚟到咧就系2021年7月13日嘅早上，星期二嘅一个工作天。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入边咧要引发好多好多嘅奇迹啊！咁你嘅人生先至会咧系过得丰盛。我哋可能会觉得我哋成日见到嘅一啲伟大嘅人物啊，又或者一啲名人啊，佢哋就活在喺一个又一个嘅奇迹入边，因为佢哋嘅生活咧啊，觉得好金光璀璨。不过你有冇谂过，其实好多嘢咧，当你以为系命运已经由佢出世嘅时候决定咗。就自己咩都冇得掹噶啦，其实唔系噶噃，我哋仍然可以靠努力去到改变我哋自己嘅人生，我哋靠勤力啊，甚至乎老再老土啲嘅，你会觉得其实靠阅读都一样咧，系可以丰富我哋，令到我哋咧可以有更加多力量或者能力去到把握一个又一个可以引发奇迹嘅机会。我哋成日心谂，哇，都要系要一啲好厉害嘅人啊，佢天生异品啊，先至可以嘅人生过得丰盛。如果唔系咧，就可能你会闷一世。所以闷一世，可能你做一份好普通嘅工啊，做咗你嘅一生，然后就退休咁样。只要你唔想咁样过你嘅日子，只要你想过一个咧开心快乐，只要你想过一个好似梦幻般嘅人生，其实你就可以噶啦。今日你有冇谂过，你可以喺自己嘅工作或者喺你嘅学业，虽然开始放暑假啦，喺你嘅学业上面学习嘅过程入边，都可以嚟得更加精彩呢？可唔可以唔需要只系按照住一般嘅时间表，可以比时间表更加努力？如果系咁样做得到嘅话呢，你引发奇迹，可以更加快乐嘅生命就喺前面等紧你噶啦。要引发奇迹，唔使好好打，又唔使有好多高嘅科技，只要你努力嘅话，其实就可以噶啦。 世界变恬静如水，过去那往事再飘远去，两眼合上懵懂的泪，但愿是冷漠潮水，看透了世事缘去，完全那灿烂美景却要继续追。多少个梦已累，多少次再失去，是你伴我度过了最空虚。愿你今夜别离去，在我依稀的爱里，那一刻美丽是错对，不管有没有允许。愿你今夜别离去，但你匆匆的告退，那披星戴月前尘里，为了伴着谁？但愿是冷漠潮水，看透了世事缘去，完全那灿烂美景却要继续追。 多少个梦已累，多少次再失去，是你伴我渡过了最空虚。愿你今夜别离去，在我依稀的爱里，那一刻美丽是错对，不管有没有允许。愿你今夜别离去，但你匆匆的告退，那披星戴月前尘里，为了伴着谁。是错对，不管有没有允许。愿你今夜别离去，但你匆匆的告退，那披星戴月前尘里，为了伴着谁。 有睇过呢一套嘅剧集啦，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咧？黎明、袁振合嘅歌曲《愿你今夜别离去》。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财经第一线，投资 O to O 有乜嘢着数？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呢个朝早有崔杰同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有一个心理学教授喺课堂上面做咗个小测验。他叫班上面的同学写出班上面哪些自己很讨厌的人的名字，但是不要被人看到、哦。有人一下子就写了一大堆名字，有些人就写了三几个，有些人就只写了一个。小部分人就绞尽脑汁都写不到一个名字出来。后来个教授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写出越多讨厌的人名的人，自己的名字也越常出现在人家的讨厌清单里面。越容易讨厌人的人，他的性格也越易被人家排斥。再仔细的观察，那些写出较多讨厌者名单的人，在班上面似乎都比较没那么开心。诗人奥登曾经讲过，人受恶意之作弄，必作恶意回报。如果你厌恶人，人哋必然亦都会厌恶你。如果你对人冷淡，人哋都会对翻你冷淡。如果你成日去批评人，调翻转你都会接受好多批评。所以如果你希望真心交到朋友嘅，你就必须要先对朋友真心，然后你会发现朋友都开始对你真心。如果你希望快乐，咁你就去带俾别人快乐。冇几耐，你会发现自己都越嚟越快乐。你点对人，人就点对你。你俾啲乜嘢人，人哋就俾翻啲乜嘢你。讲得坦白啲啊，凡你对人所做嘅，就系、是、对你自己所做嘅。 纪念是岁月愉快的片段。终于一息才昨日是你，消失于这岁月也可一起再遇。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朝早起身想知多啲身边嘅事，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财经股市生活大小事都会同你分享。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听。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欧。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早晨啊，出边啊29度嘅气温啊，酷热天气警告啊继续生效嘅。喺天气热嘅时候，好容易咧就会令到食物啊变坏，所以雪柜咧简直咧系一样非常之重要嘅家庭电器。咁但系我哋对雪柜有好多嘅误解嘅。其实虽然我哋明白雪柜并不能杀菌，但系大家好似个潜意识觉得佢啊系可以帮你挡住啲菌。事实上任何一个空间都可能有细菌，咁当然雪柜其实真系唔例外㗎。而雪柜最大嘅功能呢就系提供一个低温嘅环境，佢只系减慢细菌同埋霉菌嘅繁殖。一般雪柜冷藏室嘅一个温度呢就系0度至到呢或者系至到4度啦。一般普通雪柜啊，细菌繁殖率咧系会减慢嘅，但并唔系代表咧就冇啊，所以放入雪柜咧系能够延长呢个保质期，但并唔代表佢可以将啲细菌冻死噶。即使啊，你话喂冰格-18度，我 set 咗-18度嘅，咁呢个环境啊，咁啊亦都可能咧就系会唔会令到啲细菌杀死咧咁样？可能部分細菌的而且確咧抵擋唔到呢個温度，但係千祈唔好諗住咧就攞呢一個嘅功能咧去到殺菌啦嚇。好啦，根據翻咧就係食安中心嘅資料話到啦，香港其實最常見嘅致病微生物咧就包括三門氏菌類啦，同埋金黃葡萄球菌。尤其啊，未經煮熟嘅食物咧，就會污染咗雪櫃嘅內部，甚至乎引起呢一個嘅交叉感染。所以咧，如果啊你係諗住將啲生嘅肉同啲熟嘅嘢擺埋一齊入去雪櫃入邊咧，最緊要分翻格啊嚇！雪櫃入邊幫你分咗噶啦。好，咁所以清洗雪櫃都非常之重要。如果你真係要洗一次嘅雪櫃嘅話咧，要將入邊嘅嘢咧就攞出嚟。放喺一个咧就系保温箱入边保温，咁要掹埋粒电啊，掹埋个电源，咪粒电，掹埋个电源咧，先就可以对呢一个雪柜做一个全面性嘅清洗。因为我哋要洗埋雪柜嘅层板啦，雪柜嘅内部啊，雪柜嘅内部亦都咧就可以用一啲喷水壶啦，加啲醋去到清洁嘅。洗完之后咧就开住佢，咁啊俾佢即系通一通风啦，静待佢15分钟，然后可能用啲湿布或者旧嘅牙刷就将佢好多嘅罅缝咧就擦干净。醋可以加埋呢一个柠檬汁一齐咧，就揦揦啲侧边嗰啲霉霉地嘅地方啦。门方面咧，咁啊就可以咧用温暖嘅水或者加两汤羹嘅梳打粉咧，就清洗一下，擦一擦佢，咁样就会好噶啦。啊，通风口啊，千祈唔好忘记，因为清理呢个通风口咧，通风口咧就需要咧就用牙刷啊，将嗰啲黐咗上去嘅尘咧就扫走佢嘅，千祈唔好用湿嘅布，如果唔系就好容易咧会生锈噶啦。仲有好多保养嘅技巧嘅，有机会又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啦。夏天雪柜好紧要嘅，搵一个好嘅日子，将我哋嘅雪柜打理得干干净净，咁我哋嘅食物就可以保持住新鲜啦。 凡人撞向爱，得一颗眼泪，得不到一个身份。凡人没有爱，看似低一等级，只笑叫做光棍。

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今日呢位打电话俾佢嘅朋友啊，梗系已经起咗身啦吓，咁啊晨光第一线，白元浩打俾你，咁啊今日朝早打俾阿林慧芭比，早晨啊！ 早晨啊，白元浩，亦都早晨啊，听紧晨光第一线嘅你。 系啊，出边咧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系咪都已经热辣辣咧？朝头早。 我今日咧唔止觉得热啊，直头觉得翳焗添啊！ 哦，真系要快啲搵个地方匿一匿先得噶，今日嘅话。 但我想话咧，我又几佩服咧香港人嗰种环保意识嘅。嗱、啊，我今朝早落街咧，咁我抬头就望下自己居住嘅大厦啦。咁、啊、我测咧，我想话咧，竟然有一半人咧系开窗嘅。 系，即系冇开冷 气。即系唔开冷气，系啦。即系因为咧，你点样断定到佢开窗咧？嗱，如果佢净系某一间房或者一个厅系开咗窗咧。咁嗰啲唔算啦，可能係通風啦。 嗯， 但我見到有好多啦，都係咧房同廳都係開窗咯。 係啊，會唔會係有而家咧有個套路就係咁嘅？會唔會就係一家人咁啊？佢哋為咗一嚟環保啦，二嚟又可以慳翻啲電費，咁所以咧原本可能一間屋入邊有兩間房嘅。咁啊，於是乎咧就阿嫲阿仔啊，咁啊全家一齊咧就匿喺同一間房入邊，可能有啲打地鋪，咁啊淨係開一部冷氣。会唔会系有呢啲咁样嘅方法咧？嗬、 哦，我又真系唔知道。不过即系我横竖，因为我嗰边嗰啲屋苑咧就系 L 型多嘅，通常一间屋。咁、 啊、 所以咧，我睇到嘅咧就系、是、咧，譬如你见到即系全部 L 型嘅所有窗，即系厅连房啦， 哦、 都系全部都系开晒窗咯，而唔系开冷气咯。 咁真系 咁，所以我就觉得我都几劲，因为其实夜晚黑有时都几热噶嘛，会 系啊，真系系好焗。同埋咧，我发觉寻日冇乜风啊。 是啊，而家其实都冇乜风 啊。 而且呢我觉得呢，嗱我自己作为女士呢，我最怕而家夏天嘅呢啲天气呢，就係、是、呢啲云层呢比较薄嘅时候呢，啲太阳呢就比较猛喎。 即係紫外线啊。 咁我自己最驚嘅呢就係、是、色斑嘅问题啦。 嗯，都係。 咁但係。系啦，咁但系咧，原来咧，除咗搽防晒之外咧，竟然啊，我最近见到咧，日本有个电视节目教人咧，佢话原来饮咖啡咧都可以令到你减咗即系一啲有色斑嘅机会、哦。 唔系嘛？我以为你话睇到日本有个节目教大家担遮咁啊得添。 呢个唔使睇电视都可以自己识噶，或者自己搽啲防晒咯。 系系啊，咁但系饮咖啡点样可以对抗呢一个太阳啊？ 嗱，佢哋咧，你知道中意做實驗噶嘛？即係嗰啲社會實驗咧，咁啊揾翻唔同年紀嘅人出嚟啦，咁佢今次個研究咧，大概揾咗百幾個大概30至60歲唔同年齡層嘅健康女性出嚟啦。咁咧，佢挑選呢一扎人咧，就要有一個基本條件，就係佢哋每一日咧都會飲咖啡嘅。 哦，咁然後咧？ 咁佢就發現啦，原來每一日咧飲兩杯或者以上嘅咖啡嘅女士咧。竟然咧系少啲患有色斑问题喎、 哦？咦，有玄机喎！ 咁跟住咧，佢哋即系啲教授就喺度研究啦。佢话原来咧，因为咖啡里面咧含有一种物质咧，就叫做多酚。 嗯。 咁佢话咧呢一种物质咧停留喺人体嘅时间咧，其实都几短嘅。即系譬如我当你摄取咗多酚咁样啦。 嗯。 咁大概4小時之后咧，佢就已经会即系消晒噶啦，全部摄取晒噶啦。咁、 啊、 于是乎咧，4至5小時咧。其实就应该要补充一下一啲多酚咧，先至可以有呢个抗晒嘅功效咯。 吓、 啊，系、哦、啦。咁但系当然，如果你问我，我为咗要补充呢一个多酚而4至5小時饮杯咖啡，我都应该唔得嘅。咁所以咧，如果佢话一日平均饮两杯咖啡咧，就可以有呢个抗晒嘅作用咯。 哦，即系我当朝头早饮一杯，然后下昼咧又饮第二杯。 系啦。 哦，咁就可以做到呢、這个。啲咩抗太阳啊？抗色斑、 抗晒嘅作用。喂，咁但我想话咧，其实除咗咖啡之外咧，佢都有讲到有啲食物咧都系有多酚呢一样嘢嘅。嗱、 啊， 好似咧比较健康啲，我自己觉得吓蓝莓啦、黑莓啦呢啲水果啦，同、 啊、 埋原来蝶豆花咧都得噶、 啊。竟然系？ 系啊，因为我自己好中意饮蝶豆花茶噶。咁、 啊、 我觉得 好似相對地，如果你叫我飲碟豆花同埋飲咖啡揀咧，我寧願飲碟豆花咯。 係啊，咖啡咧即係好似我咁啦，其實就飲完之後容易手震啊，咁啊有啲副作用。如果有其他嘢代替，我就覺得會好啲啦。 有啦，就是你好喜爱的绿茶。 哦，是吗？咦，咁 OK 喎。喂，嗱，如果你话绿茶嘅话，我觉得佢个研究咧可圈可点。因为日本人咧，除咗饮咖啡之外，仲饮好多绿茶嘅。 哦，即系你意思系，其实嗰个人唔止系饮咗咖啡，而系根本上都系饮绿茶。 系啊，会唔会其实佢哋应该系咖啡加呢个绿茶，又再做多个研究？ 哇，咁或者系绿茶又有多分，咖啡又有多分，咁嗰啲人咪特别襟晒咯。 系咯，咁啊，个个都靓，唔怪之得佢哋嗰啲皮肤硬系特别白滑啦。 系啊，系啊，即系所以我觉得有时咧，即系同食物有关系嘅。咁不过我觉得咧，当然啦，每个人嘅体质都唔一样啦。头先讲嗰啲食物咧，就俾你参考一下嘅啫。我觉得譬如水果嗰啲，你咪可以试下食下咯。但系如果你话咖啡咧，唔系人人饮得咖啡噶，又或者绿茶都唔系人人饮得绿茶嘅个体质。咁啊，不妨可以揀啲你覺得都幾好味，又可以叫做心理上覺得 work 嘅食物，咁你試下睇下會唔會今個夏天真係可以少啲釋翻出嚟咯？ 係咯，咁如果飲方面唔得嘅，學下 Barbie 話齋，你咪揀啲食得嘅水果，藍莓啊嗰啲咯，碟豆花咁樣食下佢嚇。 係啊，係啊，係啊，我都諗住真係試下睇下得唔得。如果係真係靠呢啲嘅話，慳翻唔少錢嘅買房曬。 你都唔使啦，你都白雪雪噶啦，你個人 都要啊，都要噶，要保護下噶。 好啦，快啲翻嚟啦嚇。 好啦，陣間見。 一陣見。 我是阿欧，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晨光第一线， 晨光百科。 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83%，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嘅。喺古代嘅时候啊，人类啊。就知道好一啲嘅物质咧，会永远指向一个方向。古代嘅中国人就发明咗，即系古称指南，即系指南针，永远指住我喺都要指住个南边。呢啲物质之所以你会指向一个方向咧，都系因为佢带有磁性嘅，我哋梗系知啦。同时啊，由于地球被一股嘅磁场包围住，所以无论呢啲嘅东西转点样转咧，都会翻翻去咧就系地球磁场相同嘅方向咧，佢哋指出嚟噶。而包围住地球嘅磁场就系叫做地磁，地球磁场地磁啊吓。地磁点样产生出嚟嘅咧？好啦。地磁的磁场由不同的来源产生，磁场叠加而成的，当中超过90%是由地球核心内导电物质的运动所致，称之为主磁场的。其他较为重要的来源包括就大气电离层的入面一些电流，以及就是地壳入面的电流，另外还有就是山、矿物、断层，还有就是火车、飞机、电缆等等，也都会造成区域异常的电流的。好啦，地磁对人类同埋其他生物，喂，你成日话地磁咁样，磁石咁啊，接触得多会唔会有啲不良嘅反应嘅咧？地磁对人类同埋其他生物嗰个影响又会唔会净系得负面嘅咧？吓，太阳不断咧就向外释放高能量嘅带电粒子，咁啊称之为咧就系成日听噶啦，太阳风。如果直接吹袭地球表面咧，就会对人类以及其他生物就造成损害噶。好彩，地球大部分嘅粒子咧就会阻隔喺地球之外，保护生命，咁啊免受太阳风嘅威胁嘅。唔讲你唔知道，其实我哋地球都有啲嘅生物咧系依靠住呢个地磁咧去到做导航，即系 GPS。有啲嘅动物就例如海龟同埋候鸟，佢哋都系依靠住咧就系呢一个地磁咧，好似一个导航器咁样带佢哋去唔同嘅方向同埋地区嘅。而家地磁嘅应用咧都相当之广泛噶啦，由大航海时代咁啊，指南针即系活用咗呢一个嘅地磁啦，对贸易啊，甚至乎对文化交流都带嚟咗一个重要嘅影响。时至今日啦，你话指南针或者罗盘啊，依然喺远足嘅观星、航空、航海方面咧，系一个必备嘅工具噶。学识咗之后咧，咁你就可以对自己身处嘅地球了解多啲，或者你中意科学嘅，咁可以咧上亲系咪科学堂啊？而家通识堂系嘛？咁啊可以咧就俾啲心机学习咗地磁或者地球好多唔同嘅叫做常识之后啦，就再钻研深啲，读好啲书，咁啊自己可以第日 出色嘅科学家吓。林嘅音乐作品啊，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早上嘅时间嚟到6:50啦，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 我系阿欧，无论股市上上落落，就算心情起起跌跌，最重要系俾一个笑容自己。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今朝早嘅 KOL 系列咧，电话旁边就接通咗咧 ，Team Building 好叻嘅 Candy。早晨 ，Candy，Hello， 你好啊 ，Barry。 嗱，同你倾咗咁多个星期啦，今日咧真系好想问一下啦。嗱，你哋作为 trainer 咧，之前我哋就讲咗话有啲嘅课程啊，或者有啲嘅专业资格咧可以去考取啦，系帮到做 trainer 呢一个岗位啦。咁但系咧还原翻基本步啦，其实佢点样能够利用到佢所学识嘅嘢咧，去帮到嗰啲嘅参加者咧？ 嗯 ，OK， 哇，呢、這个真系都几深噶。咁嗱，其实上个礼拜我哋又提到话，即系啲 trainer 其实佢学咗唔同 qualification 之外一啲资历啦，咁、或者啲好basic 嘅skill 啊嗰啲咁。其实好多时去到最尾俾到受众咧， 是很重视他那个 trainer 那种的 style 啊，或者他一些特性怎样去帮到啲参加者咁样嘅。 嗯嗯嗯，因为有些人咧，即系读完书之后咧，系唔识应用咁。 系啊，冇错冇错，系啊系啊。咁所以其实即系我哋 trainer 其实佢又唔系即刻一读完之后就即刻会去做嘅，但佢又用佢自己嘅个人嘅 style 咁样。譬如我哋有一次咧，我提过话啊，其实人都会分譬如有四种型嘅人咁样嘅。佢一啲系好 dominant， 即系好 direct， 好直接嘅咁样。咁有啲系好 influencing， 即系好有推动力啊，好容易去鼓舞人心嗰啲人嘅。咁有一种咧，就譬如好 supportive 嘅，好 caring。一啲參加者嘅 trainer 都有嘅，有一啲咧就好理論型啊，好重視一啲 skills， 即係一 problem solving step by step 咁樣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又可以咁樣去睇嘅，我哋 trainer 都可以用呢四種去到跟翻佢個 style， 然後令到嗰啲參加者喺個過程裏邊係點嘅。譬如頭先提過，譬如好 dominant 嗰種，好drive 到人哋去做嗰個挑戰嘅時候咧，嗰種 trainer其实他站出来呢滚滚有神那些的、很目标性的 很 challenging 的，即那种感觉哇好这个气场很强的、通常这些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去做户外、或者我们要去、做一些挑战的时候呢，他是会是一个推动你去哇你不去参加这个挑战是吗、其实人生是应该要去给一些挑战，你这个 risk、或者你要 manage 到那件事之后，那你就即觉得、很畅快咯，同埋很完成的、那这些 trainer 呢就好帮到一啲参加者，系俾佢哋推佢哋，或者去令到佢哋去能够去 take a risk， 然后就唔系我哋谂下先啦，睇下先啦，嗰啲咁样嘅。咁呢种系其中一种嘅 trainer 咁样咯。咁另外，譬如头先讲另一种咧，就鼓舞性质嘅。咁嗰啲 trainer 咧，就通常咧就比较轻松。或者叫做interesting 啲嘅，佢就会会带你就我哋嚟緊有呢啲活动喎、或者有呢啲 task 喎咁样几好喎、好正喎、你有冇试过咁样，即係类似呢係引佢哋去做一啲 interesting 嘅嘢，咁就慢慢慢慢呢推动佢哋呢去试下多啲，然后喺过程里面呢係觉得係好有趣呀、好轻松呀嗰一类嘅 trainer 咁样嘅。同埋喺过程里面呢係好似 sell 緊佢去我哋不如一齐去经历下啦，我未试过啦。你同A 队员同 B 队员同 C 队员咧，其实过程里边咧，我又见到你哋好好合拍喎、咁样，即系好多一啲好 positive 又好鼓舞嘅说话去推动佢哋去参与嗰个活动咁样嘅，又系冇压力之下好啊，我哋好 mile 去试下先，试下 OK 之后再多啲之后又再多啲咁样咯。 一步一步嚟啊嘛，但系即系最紧要有个信心。人有时可能咧，未必系能力做唔到，但系就硬系惊，得唔得噶？得唔得噶？咁就好犹豫不决咯。 系啊，同埋呢一种系会令到你个心情系放松啲，放轻松去，冇嗰个好大嘅压力嘅。同头先 D 嗰种，即系好 drive 嗰种咧，系好推动啊！好啦，试一，好惊好惊，唔紧要啦，试一，即系嗰一种系好唔同咁样嘅。 系啦， 咁跟住第三种咧，就系讲一啲比较 supportive 呢嘅 trainer 咁样嘅。咁佢咧就系、是、个 style 咧系比较温顺啲啊，即系比较用会佢个取向系同你一齐去行嘅，同一齐去经历嘅。你开心唔开心嘅时候，或者你有困难嘅时候咧，佢唔会好出话推动你一定去做。但如果你喺个过程里边你有困难嘅话，佢会喺你侧边，你有咩事你可以问佢，然后佢俾少少嘅意见你。但佢最重要就系令到你系觉得系好舒服，去有人同你一齐同行嗰种嘅 trainer 咁样嘅， 即系陪伴式嘅呢、这个系。 系啦，冇错。咁佢系俾人嗰个感觉啦，嗰、那个情绪咧系觉得系好舒服嘅，系有个人陪。本啦，所以令到你有阵时，譬如我哋有啲青少年人，我参加我哋啲 program 嘅时候，佢都好需要人哋去同佢一齐去行嘅，就唔使一定要好推佢嘅，或者唔使一定要好有趣，但系有人同佢一齐咧，佢感觉到系好舒服，然后慢慢又系一步一步去试咁样咯。 系，咁呢个都系好必须嘅，即系特别系喺职场里面咧，即系可能同事之间嘅工作咧，就有时多咗一层避忌嘅，有时可能考虑到好多嘅因素啊，未必会真系可以样样嘢都坦荡荡咁样，即系我陪你啦，或者剩啦咁，可能喺职场里面咧，大家都好赶急啊，好急忙咧、就少咗呢一种 節奏嘅，我覺得真係 係㗎係㗎，同埋呢一種嘅 trainer 咧係都好受歡迎㗎，因為佢唔係好出嘅，但係佢係好低調咁樣咧，去同個 team 去同行咁樣。咁第四種咧就係、是、比較靜啲嘅，佢觀察型嘅 trainer 嚟嘅。通常咧呢啲 trainer 咧，你見到佢樣咧都係唔係冇好多表情嘅，唔同嗰啲先話炳炳有神啦，或者話好 interesting 嗰種嘅 trainer 好 high， 自己都 high 咗一份。但係佢就會好即係眼神嗰啲咧，佢比較鋭利啲啦，或者係頭先提過話觀察，就係佢好多時咧，佢唔會好表達佢自己嘅 emotional 嘅嘢，但係佢一講咧就係講嗰件事啊，你係點樣？去睇呢件事咧，佢问一啲问题咧系好道帮嘅，然后就系、是透过呢啲问题咧，令你去谂下嗰个过程里边啊，点样你系经过啦，你系点样 team building 或者 team work 到去做到呢件事啊？咁呢啲系比较理性型嘅分析咁样嘅。 每一种嘅 trainer 系咪都要配对某一种性格嘅参加者先 work 嘅咧？定还是其实真系随机嘅咧？ 其实都系我哋就唔会专登去配对嘅，因为咧好得意嘅人咧系如果同种嘅人咧，未必有即系个火花咧又唔同。同於譬如啊，嗰、那個 team 裏邊佢有唔同種類嘅人，又加個同佢哋好唔同嘅 trainer 咧，有陣時咧係幾得意咁樣。譬如做 team building 咧，一條 team 裏邊一定係會多過幾個人噶嘛。咁嗰幾個人，我哋唔會全部都係揀啊，成班都係好理性分析嘅，咁所以我哋就俾個理性分析嘅 trainer， 或者成班都係好 driver 嘅，所以我哋整個好 driven 嘅 trainer 俾你，又唔會嘅。咁同埋因為個 team 裏邊有唔同嘅 style 咧。先至會有嗰種嘅多元啊嘛，同埋有嗰種嘅即係 problem solving 嘅方法啊，或者嗰種結果咧係喜出望外咁樣。 都係希望可以透過呢一類好似小型社會嘅 workshop 啦，俾大家嘗試啊喺遊戲或者喺啲活動當中咧，感受一下如果喺一個小社會裏邊咧，點樣去待人接物啦，或者點樣可以改咗自己一啲人哋眼中原來係問題，但自己又意識唔到係問題嘅地方咯。 冇錯。 藉住呢個機會咧，都要多谢 Candy 咧，一年咁多集咧，同我哋讲咗好多关于团队建设嘅嘢，真系学咗好多嘢啊！ 冇咁讲，多谢晒，俾个时间有个分享嘅 机会。好啦，咁希望将来我哋有机会再倾过啦，唔该晒 Candy， 好，拜拜。 Bye。 唔该晒 Barbie 同埋 Candy 啊，咁啊出边29度嘅气温，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嘅。早上嘅时间嚟到6:59咯，咁啊转头咧会分头广播嘅，咁啊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啦。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继续咧陪住各位听众啊，逢星期一至五啊去到陪大家6:00-10:00，咁啊转头咧除咗白元浩小白继续喺直播室之外，咁啊林慧 Barbie 咧都翻嚟噶啦吓，咁啊听7:00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财经第一线，投资 O2O， 有什么着数？还有好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被蔓延毒品，拘捕的士司机同一名乘客。警员昨晚在葵涌上角街巡逻期间，截查一部可疑的士，在车上一名男乘客的座位检获一个胶袋和一个环保袋，内有共重约46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19岁男乘客和45岁的士司机涉嫌贩毒被捕。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又为35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喂，你应承。 我啊，应承我要捉实我啊，知唔知啊？捉实我啊！ 乜、哎、鬼事啊你？ 无论发生咩事都好啊，你都千祈绝对唔可以放手，你知唔知啊？应承我啊，知唔知啊？ 你做乜嘢啫你？ 我一阵间咧要喺楼边开工啊，我惊我颈惊啊！ 哎呀，要预防从楼边堕下咧，系应该做足安全措施，而唔系靠我捉实你噶。好心你听下《美电康康》节目时段里边嘅二台话你知啦。 金像影帝李安纳道迪卡比奥，当年只得23岁的他凭铁达尼号秒杀全球影迷。他演戏的天分和对事业发展的意向，令他完全抛开偶像包袱。到底这位殿堂级的男神在镜头背后又是怎样的呢？历史二三事之一代男神李安纳道迪卡比奥，今晚9:30，港台电视31。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很危险、啊。 不怕的，游泳很简单，三两下就搞定了。用工作台麻烦一点、啊。 你这样做事，万一跌了落地，后果很严重的。到时你老婆和仔女怎么办、啊。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在眼。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7嘅时间咧，咁啊，晨光第一线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有白元浩、小白啦，同埋芭比林喺度嘅，先同大家睇一睇啲射击练习嘅通告。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另外咧，今日咧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咧亦都系进行射击练习嘅。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咧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咧，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翻到嚟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今日咧就有阿 Didi 喺度，早晨 Didi， 早晨，早晨啊 ，Barbie 小白， 系咁啊，交通方面交俾你啦。 嗯，几好噶，先讲好消息先啦。咁琴日咧，因为咧紧急维修而需要封闭嘅湾仔谢斐道啦，介乎柯布连道同埋菲林明道一段啦，咁啊，今朝早啊就全线已经解封啦。 嗯， 就系湾仔嘅谢斐道介乎柯布连道同埋菲林明道一段咧就已经全线解封啦。咁而隧道方面咧，就公主道过海咧就车龙咧就去到理工湾位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去欣怡花园嘅，咁而路面咧就只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度咧车多少少啦。就 係 咁 啦，就快踏入呢一個咧，即係啲學生完全放暑假嘅時候啦。咁啊，交通方面咧都開始冇咁緊張咯。 靜好多啊！咁啊，到嗰陣時咧就會所有嘅隧道咧，咁7:00開始就未有車龍嘅，平時繁忙時間就開始有車龍啦。 哦，咁啊，最大分別就係同埋將軍澳嗰邊都應該冇塞得咁犀利啦，會唔會？係 啦，會。哇，原來學校啲校車啊，同埋啲學生翻學佢都幾犀利。 好犀利㗎，即係淨係攞嗱啊！我哋廣播大廈就喺九龍塘啦，廣播。其实下低九龙塘咪好多学校嘅、 哦啊， 哇！如果你系放暑假嘅时候咧，你直头咧系发觉原来下低条路系咁阔嘅， 系啊！所以有时候我放工下昼咧点几钟都塞车，知唔知？因为早排咧佢哋翻半昼嘅、 啊， 下低啲车泊晒喺度咧，影响到挤塞噶， 好夸张噶！咁所以咧，如果你话佢哋一翻学或者放学嘅时候咧，无论系校巴又好，或者我见到好多就系保姆车啦， 嗯、 甚至乎系私家车啦，都系等接放嘅时候咧，哇！成条路咧，你真系有阵时多到咧系要交通警察喺度维持翻啲即系嗰啲汽车秩序。 系啊，但系有时见到啲违泊咧，真系有少少嬲。不过咧，翻学咧就反而冇。 咁塞嘅，放學咧反而塞啲啊！啲車咧喺度等啲學生。 係啊，你翻學你擺低佢就走得 啊 嘛。係 啊，放學要等啊，你知啦，可能呢位學生要同老師傾多幾句咁樣。係 啦，或者曳啊，翻後堂啊，有冇通知家長？ 係啊，不過睇地區咯，即係你啲啊。唔係你知啦，有啲地區咧就零舍塞車嘅，九龍塘啊、半山啊嗰啲咯，咁其他地方咧就唔會嘅。 係咁啊，觀塘嗰度就長期都塞噶啦，上落貨工業區嗰度嚇， 係啊，上落貨唔係上落人啊，上落貨。 上落貨啊，大家留意住呢個交通嘅情況啦。唔該曬 Didi。咁啊，天氣方面咧，問一問阿歐先，阿歐融咗未啦？係咪熱到好融啊？出邊？喂，阿歐。 可能融咗啦，弊啦，我哋要再试一试，揾一揾佢啦。 唉，得等我嚟，等我嚟。 嗱，呢啲咁嘅天气咧，即系确实系好热嘅。咁啊，如果咧真系咧喺呢个室外嘅工作嘅话咧，咁啊特别辛苦啦。但系都要咧记住一样嘢咧，就系咧，即系必须要自己除咗话今朝早我讲咧做咗啲防晒嘅措施之外咧，最好就系咧记得带多啲嘅水啊！真系饮水咧喺呢啲天气嚟讲咧，好帮得手噶。 嗯，系啦，好，应该揾到阿欧啦。阿欧喺咪度？ 好，早晨。 断咗线啊！芭比同埋小白，你哋好啊！天气好好、啊、喎，今日蓝天白云都系有啊吓，咁啊睇到成个感觉咧就系热辣辣啦。咁估计其实琴日咧已经最高气温去到34度啦，今日有冇机会咧？即系再上到去35度？ 有啊，今日有啊，系啊，最高气温系35啊！哦，你又估中咗啲数字啦！ 唉，估中 睇得好中，好睇得好中， 系估中温度嘅数字真系，唉，究竟系好定系唔好咧？我都要谂谂。不过。即係琴日咧，自己都有一個鐘頭時間啦，咁都想夏天做下運動啦。11:00到啦，就快速跑咗一個鐘頭步到，其實冇一個鐘嘅頭搭尾，連埋沖涼啊，連埋換衫嗰啲噼哩啪啦成啊，哇！係成身，係成身都已經全身濕曬喎。即係你諗下，即係幾咁熱啦，所以咧真係要向一啲户外工作嘅工友朋友啦，或者即係做工程嘅朋友咧，真係致敬。即系热得好紧要，我想讲，琴日已经，咁今日会点咧？今日梗系会再热啲啦。咁所以咧，大家即系可能，如果你做开户外工作嘅咧，就带多一两件衫替换，因为咧好容易就会已经湿咗件衫啦吓，跟住或者条裤都湿埋，要换嗰条裤。就自己地盘工又唔系好中意着牛仔裤开工嘅， 其实都好热噶。 諗到都覺得焗同埋熱啦，即係大家男人咁計啦，我真係理解唔到啲牛仔褲點解可以著嚟開工咧，真係要著翻啲透氣啊，或者具防護功能但又透氣嘅物料嘅褲咯。咁嗱，我唔係專業人士，我唔知乜嘢先係有透氣又有防護功能啊。咁你哋一定會有相關嘅指引啦。不過望去天空嗰邊咧，今日見到咧一片片嘅白云啊，一片片嘅白云，即系嗰啲有个名词嘅，不过我惊我讲错咗，所以就费事讲。 系咪层积云啊？ 系啊，我惊我讲咗云积层。 唔会嘅。 云积系咪啊？层积云就系个正名啦，系咪啊？ 系啊。 系咧，好似一嚿嚿咧嗰啲积木砌出嚟咁样啊，吓好靓。咁大家可以喺天空嗰度就打下卡啦，帮个天空影张靓相咁啊，摆喺自己社交平台啦，咁啊令到。今日啦，星期二啦，都充满动力咁去翻工啦。我喺香港岛嗰边咧，能见度亦都相当之高啊，要睇嘅嘢都睇得到晒。简单嚟讲咧，今日绝对一个绝好嘅天气啦，系有啲热啫。咁所以咧，即系翻工翻学嘅你咧，都要有一个好嘅心情啊。咁啊，详细天气头先都讲咯，哇，咁鬼热啊！哎、当然要交翻俾小白同埋芭比讲讲佢啦。唔该晒， 好唔该晒。哦，咁啊，快啲翻入嚟啦，唔系都热到融啊吓。头先阿欧都讲得啱啊，其实有好多人喺户外工作咧，好辛苦，特别嗰啲譬如喺工地嘅工友啦，佢哋除咗系嗰啲衫裤之外，其实对鞋咧，因为佢哋着嗰啲安全鞋啊，嗰啲安全鞋有钢片啊，因为要保护只脚啊嘛，又成，其实根本咧。好老实讲都唞唔到气嘅，只脚咧都真系热到湿晒。 其实系由头热到落脚啊！你谂下，如果系工地咧，要戴头盔啦，要焗住啦，咁其实真系成身出晒汗嘅时候咧，你话叫佢抹汗咧，好多时都真系抹极都系出，抹极都出咧。我见好多都唔抹噶啦，已经由得佢，都系继续流啦咁。咁但系有时咧，即系抹一抹汗，饮几啖水咯。咁啊，希望喺呢啲炎热嘅天气里边咧，可以舒服少少啦。同埋大家都真系要加油啊！ 系啊，同埋啲制服团队都系啦，消防啊、警察啊，全部咧，哇 光日白晒到咁嘅，可能最高气温35度、 嗯， 都要出去執勤噶嘛， 系咪先？ 嗰度制服咧，见到都热啊。 系， 所以你见到譬如交通警察有阵时指挥交通嘅时候，哇，嗰个啲汗咧，仲、 啊、 要戴住个口罩啊！你谂下而家呢个时候， 同埋因为佢哋呢啲手势唔可以乱画噶嘛，即系佢唔可以，佢唔可以即系举起手 yes 嗰一下，可唔可以拨拨啲汗咧？咁唔得噶嘛， 汗啊由佢继续滴啊吓，都好厉害佢哋。好，咁啊睇睇诶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以及酷热，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嘅，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大概35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咁啊，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嘅，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咧有几阵嘅骤雨。而家29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早上嘅时间咧都已经生效噶啦。早上咁啊，而家咧嚟到7:15啦，咁啊，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先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星期二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自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们倾下偈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啊，今朝早咧呢、這个 case 咧就系、是、嚟自我嘅一个亲戚啊，咁啊听到佢咧抱怨，佢咧就话佢自己个小朋友咧越嚟越大，咁啊其实几好啊，我就话哦、啊、你个小朋友越嚟越大啊，好生性啊，又读到书啊咁样，咁但系咧佢屋企人就觉得唔系啊，我觉得佢随住年纪大咧性格都开始变啊，咁啊人性格变又好正常嘅。佢话我好怕佢越变咧，变得越傲慢同埋越自大，因为佢屋企个小朋友咧，其实就好聪明嘅，读书亦都好叻啦，所有嘢咧即系一学就识咁啊，所有人咧都称赞佢，佢亦都系即系可以话喺一个镁光灯底下长大嘅，即系所有叻嘅嘢咧都系同佢有关。咁但系屋企人就发觉，咦唔得，唔知系咪因为过度嘅赞美，或者佢真系好有才华咧，令到佢个人开始咧好似唔系好听得入人哋嘅意见啦。自己覺得自己好叻啦，開始有一種咧傲慢同埋自大嘅態度出咗嚟啦，甚至對住長輩啦、屋企人咧都有呢一種嘅態度。咁周華山博士，如果係咁樣嘅情況，應該點樣去到處理呢？ 是啊，这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大傲慢的部分的、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哇好正啊，好掂啊，得到人嘉许啊，赞赏啊等等，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小朋友这个部分同时我们每个人都有。有三招想跟大家分享的，面对一个可能很傲慢自大的小朋友怎么处理呢？第一招，把握任何机会去欣赏嘅小朋友偶然一次，甚至只系十年一遇嘅谦卑，偶然一次佢好谦虚，佢帮一个弱势嘅人，我哋即刻用最大嘅力度。哎呀 ，B 仔真系好感动啊！我都觉得你真系好有心。嗱，将佢我哋最想佢成为嘅嘢咧，我哋用一啲形容词去描述嗰个内在特质，要讲出嚟嘅，好用心讲出嚟嘅，而佢平时冇嘅。佢平時冇呈現到嘅，即係偶然呈現咗，因為每個人都有所有可能性嘅，唔會絕對地冇，或者永遠都係咁樣嘅、偶然一次有少少呢個特質，就同佢講：哎呀 ，B 啊，我見到你好有愛心啊，你好關心啲好弱勢嘅人啊，你好有團隊精神啊，你唔係淨係為自己啊，媽媽真係好感動啊！当佢平时只系为自己照自己威，而同时当佢一听到咁加佢咧，佢自己嗰个平时好被忽略嘅部分，好有爱心啦、团队精神啦、谦卑啦、亲和啦、帮人嗰、那个部分就会被启动、被连结、被加许、被鼓励。咁佢逐渐就有一个新嘅理念、新嘅思维、新嘅信念俾自己。啊，原来咁样。是更加被欣赏的，这样妈妈更加爱我的，我试试去鼓即是 activate 去启动返这个能力，每个人都有的，其实每个人都想大家更加和谐，只是有些人在某些环境因为太脆弱太需要找我的价值，所以他会哇不择手段这样，同时当他收到足够的爱足够的尊重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能力去放轻自己去爱其他人的，咁所以父母值得去欣赏翻小朋友呢方面做得好嘅部分，呢个第一招 吓。 第二招啦，最重要啦，就系父母自己成为示范单位。因为小朋友唔会听我哋讲嘢嘅，小朋友只会睇你点做。你叫小朋友要手机落车，阿妈你行过马路都唔跟斑马线嘅，你叫我准时车，你自己迟到嘅。你叫我温柔，你都大声呼喝我嘅，我咪黑黐你咯，我咪唔听你讲嘢咯，系嘛？ 所以身教远胜言传，更加重视的不是讲些什么，而我带着什么能量，那能量它收不收到爱，收不收到尊重，同埋我言谈举止，我叫你唔好讲是非，但我日日同你讲老豆是非，讲亲戚是非，咁咪觉得有一日咪同佢讲阿妈好憎你啊，你好假咯，我哋唔会听到啲咁样嘅对话咯，系咪？嗱，所以好重要啦，想小朋友谦卑，最好嘅方法只有一个， 系 父母自己成为谦卑。我唔需要同你讲你谦卑嘅，你越讲佢，我会觉得你逼我咯。但系你示范俾佢睇，譬如妈妈行街帮一个过马路嘅婆婆咯，见到隔篱嗰个小朋友关心佢咯，见到只流浪猫流浪狗，咪同佢讲：哎呀，我只流浪狗可能好孤单啊，冇人关心佢啊，我哋都哎呀都点点点，即系个小朋友就会明白到啊，原来妈妈我咁爱嘅妈妈系一个咁有爱心嘅人噶。 嗯， 咁嗰个系一个唔需要讲任何嘢噶，系甚至佢意识都唔明白，但系已经直接连接到佢潜意识啊，个威力系最大嘅，个感染力系即时嘅， 系身教呢、啊這个就系、是、嗯。 冇错啦，冇错。第三招啦，就系、是、当我见到无论睇电视啊、睇卡通片啊，或者行街啊，见到一个人咦帮小朋友、啊，或者一个人照顾其他人、啊，或者另一个同学帮其他人、啊，就觉得哎呀 B 仔啊，原来啊小明咧咁好噶，佢帮其他女同学啊，帮其他人得啊，或者哇家姐好有爱心啊，表姐好好、啊，表姐捐钱俾阿边个，哎呀边个都好阴功啊，我哋值得支持佢啊，等等等等咁样。咁所以我谂即系。我哋将个焦点摆喺边度，个力量喺边度，个成果就会喺边度 吓。 所以特别值得留意，小朋友系点咧？往往都系喺潜意识地模仿咗家长嘅。 系 可能嗱，值得啊，即系你个亲戚值得留意。如果小朋友变得好傲慢咧，可能我哋平时都有啲不自觉好傲慢嘅表现啊、 嗯。 哇，今日好劲啊！今日老板又升我人工啊，加我赞好劲咁，小朋友听到噶嘛？佢第二日咪同我讲，我今日好劲啊！我点知我成绩好叻咪？即小朋友好多时候会复制咗父母嘅某啲。咁、所以我谂呢三招系好值得我哋关心嘅。 系咁啊，希望做到呢三招就令到咧大家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啦。咁啊，今朝早唔该晒周华山博士嘅分享，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多谢你。 到会考取笑像实施喺茶几， 第时买车买楼买权就供到呕，用条命供一个烂斗，世界要我做嘅嘢实在太多，唔跟就错，我做我自己好过傻。世界好惹难。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猿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猿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阿欧，无论股市上上落落，就算心情起起跌跌，最重要是给一个笑容自己。 神光第一线， 好啦，7:25啊，欧巴比都喺度啦。 早晨啊， 早晨啊，近排咧都好多体育盛事，好似头先个宣传声大啦，小白都讲得啱啦，嚟紧仲有两个礼拜唔够嘅时间咧，就东京奥运啦。咁但系咧睇到疫情咧都相对严重嘅，即系我哋咧就好想啊，譬如睇完欧洲国家杯咧都踢下波啦，咁啊睇完啲运动员咧啲片段咧自己都去健身室咁样啦。咁但系咧南韩方面咧已经连续咧六日咧单日啦确诊咧破千宗啦，咁啊当局咧推出新嘅防疫政策喎。呢个防疫政策几有趣，嗱头先咧未播咗 Tonic 嗰只歌嘅，咁啊好 upbeat 啦， 系啊 好快咁样啦。咁但系咧，如果呢只歌咧，即系 Tonic 嘅歌咧，喺南韩又唔播得啦 吓。点解咧？ 特别喺健身室。 哦。 点解咧？就因为咧，佢嗰个啊，喺有新嘅指引啊，南韩方面即系健身室咧，集体啊有氧运动时咧，就唔可以播放速度咧超过120 BPM 嘅快歌。 哦。 即系咧， 惊你太热血。 系啦，惊你太热血。即系佢哋咧著名嘅歌曲啊。江南 style 咧都唔可以， 已經違規啦， 係啦，已經唔可以播出啦咁樣，驚你咧一路聽住啲好 upbeat 嘅音樂咧，跟住咧自己又跑快啲啦，跟住咧又熱血沸騰一啲啦，咁啊令到咧呢個新冠疫情咧有所蔓延咁。 你又驚你嗰啲汗啊、口水啊周圍飛啦，係咪先？ 係啦，咁啊，因為南韓方面嘅官員咧都話如果播快歌咧，佢哋就認為咧即係會令到大家咧更加流汗流得多啊，咁嗰啲。呼吸过快或者咧汗水咧会掂到去人哋嗰度咁样话，咁所以咧即系近排咧连嗰啲 BTS 防弹少年团咧，即系佢直情有个内地首尔方面啊，即系嘅学者咧，佢话咧 BTS 嘅歌咧对。病毒傳染咧係有影響。 哎呀， 咁都出名歌， 防彈少年團咪防粉少年團啊嘛， 呢個梗係標題黨啦，係咪先？咁防彈少年團咁勁，但係呢個學者就好明顯係抽 BTS 水啦。咁 係我即刻整翻個防菌少年團。 係啊，咁但係當然個重點就係個學者一定會有理據啊，佢寫得篇咁嘅文章就話、你聽咗 BTS 啊咁快啊嗰啲歌，咁你咪會想做運動咯，想跳舞咯，咁跟住咧就會除口罩啦，你唔可以長期即係就算你跑馬拉松，你唔可以戴住口罩啦，或者你跑喺跑步機上邊係咁跑係咁跑，你唔可以戴住口罩，咁所以即係都有傳播嘅風險啊。咁但係梗係唔關 BTS 啦，咁啊淨係 BTS 咧 ，Backping 又點計啊咁樣。咁啊另外咧，南韓方面咧仲規定啊喺健身房嘅跑步機速率咧唔可以超過每小時6公里啊嚇咁樣。咁即係你 唔可以跑得太快咯， 係啦，你唔可以勁撳嗰個即係哇好快好快嗰啲咁樣。即系关于跑步机咧，都可以分享一下啦。你喺跑步机上边咧，有阵时咧，如果两个男性动物咧，咁隔篱嗰个咧又会想跑得快过你咧，又会再加速少少。跟住咧你自己咧，即系又不甘示弱啦，跟住又会想跑得快少少。 跟住就越跑越快啦，大家都 咁样啊。咁所以，喂，南韩方面政府咧呢、這个指引咧可能都关事啊。放心，這個、呢个咧就系、南韩方面嘅健身室啫。咁啊，另外亦都有咧，就系每张乒乓波台咧只可以两个人进行咯，就唔可以打双打咁样。 双咁啊，单打打住先啦。 好啊， 唔好淋多汗住啊。 好。 今日是7月13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4，适宜嫁娶、开市、迁徙、入宅、安门、安床、拆卸、开仓、栽种、破土、安葬、立碑、安机械、会亲友。 寻日咁少，今日咁多嘅， 人生就是咁奇妙。日记、祭祀、祈福、探病、做桥， 同适宜做嘅嘢比起上嚟唔算多、啊， 好多嘢都系比较出嚟嘅。今日都系薯条日， 我会尝试多啲唔同嘅美食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照住自己2000年版本嘅旧作，成长后嘅妇女厨艺进步之余，亦都变得更加独立，更爱自己。Karen 话呢首歌就系想表达当年到今日女性嘅转变。作曲李一丁、邓东城、E City， 填词黄伟文，编曲邓东城，监制 Karen Mok、Edward Chan、李一丁。如不可碰着上榜三个星期，连升九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莫文蔚《妇女新知202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嘅外表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7:36，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 咁快？ 咁快咩啊？ 一早就已经话酷热天气警告。 系啊，越嚟越早。 系咯、啊，会唔会凌晨5点就话今日酷热天氣警 告？或者小白一翻到嚟6点就酷热天气警告？ 唔系，其实夜晚黑都有酷热天气警告 啊。都系啊，热夜啊嘛，叫做 揸车听收音机咧，有啲主持人都会讲话啊，酷热天气警告都生效，夜妈妈、啊，即系讲紧8-9点啦，食完饭嗰啲时间、 啊。我寻晚就系喺街度食饭，咁啊食完咁又冇8-9点咁晏嘅，7:00-8点咁啦。 咁早食完饭 咁？要啦，我哋咁早起身，成个时钟都系褪早人。一两个钟啊嘛，跟住行到翻屋企咧，系成身都出晒汗咯、 啊， 因为真系好热。 咁咪好咯， 当减肥 系当减肥咯，唔使跑步啊。 本身我都系咁谂嘅，讲、 啊、 开又讲啦。喂，咁啊，今日咧想讲下大家嘅手尾啊、 嗯， 有冇即系自己觉得系一个冇手尾嘅人咧？ 冇， 系咪由细到大都系咁咧？ 以前 成日都已经好好 咯，你就上次讲咗咯，过咗30岁之后有啲咩上升星座影响啊，月亮星座影响变咗噶个人。 你处女座你个上升系咩啊？ 我唔记得啦。 有边一个系冇手尾嘅星座？ 嗱，咪先 大把啦。 乜嘢叫做冇手尾先？即系你点样为之冇手尾？ 你用完嘅嘢唔摆翻喺佢本身应该有嘅位置，跟住成日揾唔到啲嘢。 咁如果系分开两个环境噶嘛，第一个环境应该系屋企啦， 系。 第二个环境应该系唔系屋企啦， 系。 即系话如果你喺街嗰度，你随便放啲嘢，你唔可以话你冇手尾噶。 留低咗咯。 嗱，因为咧你喺街，譬如你去嗰间餐厅食饭。你唔係經常去㗎嘛，有手尾嘅意思應該係喺屋企裏面，譬如平時你剃完鬚，對鞋擺邊度就擺邊度，剃鬚膏擺邊度就擺邊度，你唔擺返喺嗰個地方。就叫做冇手尾啊！ 虽然佢话佢自己冇手尾，但系对于手尾佢又真系几有研究嘅、我同意，如果系出面街嗰啲，即系譬如咧赖低嘢啊，或者点样嗰啲咧，就似系大头虾多啲， 系 啊，冇记性啊！你啱，你啱， 我系大头虾， 因为出边啲嘢乱晒龙啊嘛， 系啊，同埋我喺电台啲嘢都乱晒龙啊，点知出边啫？ 你又唔系咁讲喎。你当咗电台屋企啫嘛？ 系啊， 我手尾咯， 因为都识咗佢10几年啦，横掂都系，系咪先？系啊，啲嘢摆喺度咯。有阵时我啲钱都想摆翻喺电台啊。 你有啊？啊你试过啦、啊，系、 啊。所以我 又执翻俾你噶，虽然冇记型、啊，但我都知系佢。 就 系 咯。 就系点解咧？ 我几时觉得冇手尾呢？当我喺屋企嗰个即系杂乱杂草丛生嘅环境里边，揾唔翻我想揾嘅嘢咧，我就觉得系冇手尾啦。 好啦，喺屋企最常揾唔翻嘅嘢系啲乜嘢咧？因为通常你喺屋企，你都觉得嗰样嘢唔会即系带出街噶嘛，有啲嘢你唔会攞走噶嘛。但系总系喺屋企里面唔见咗嘅，有啲咩咧？ 自己咯。 我成日迷失自己嘅， 都幾廿年咯， 仲要喺屋企入邊迷失嗰陣先 揾唔翻自己，我已經失去咗自我啦。 嚇，咁呢個好難揾翻嘅，即係我諗你都要即係聽多啲周華山博士啊咁樣咧，先至可以慢慢尋回自己。呢個係一個過程，係 因為呢個過程入邊包括咗接納啦，係 啊， 係同埋寬恕啦，係接納同埋寬恕自己喎， 係啊，係啊，呢個幫到你其實係啊，慢慢就得 啦。唔見咗嘅嘢，我成日都會唔見咗指甲鉗啊，我屋企好多指甲鉗啊。但每次想用的時候都找不到，同埋另一個咧就係挖耳仔的工具。 哦， 咁呢個又是家傳之寶嚟噶。我媽咪聲稱咧，舊時佢唔知供嗰啲咩金會啊，或者去嗰啲金鋪咧買嘢啊，咁佢就會送啲耳挖俾你， 銀色一支嘅啫， 銀色一支嗰啲，純 金嘅。 唔系铁咯，唔系噶。总之屋企有几支嘅，依家整一两整咧，我成日乱劈咧，梗系唔见晒咯。 系呢个我都觉得系常唔见嘅，但系我大个咗之后咧，我对佢珍而重之， 系嘛？ 因为我好中意撩耳仔嘅， 系咩？ 系啦，即系由细个开始已经好中意撩耳仔。 我都系好此道者， 我都系 啊，系 咩？ 咁样我唔见有支耳环。 sorry， 我举手。点解我头先讲嗰样嘢，你哋两个好似好陌生咁嘅？ 我冇啊，我咪同你形容翻系银色一支。 系我只不过系即系进入咗自己嗰种回忆嘅状态。 唔系因为唔见咗太多嘢啦，佢而家好乱啊个人。 OK， 明白。 嗱，不过讲开耳环啦，我想讲你头先讲金铺嗰啲咧，系特别。好用嘅，后来因为佢咧系佢幼啲啦，个弧度劲啲啦。后来有啲出咧，我记得去过韩国，细个去韩国啦，初初见到一个耳环咧，佢系有得即系着灯嘅，咁咧就系俾你 手术刀嚟啊，大佬， 就系俾你咧俾你。帮你撩耳仔的人看得清楚一点，因为你的耳窿很黑的嘛，那怕撩到你的时候他有得着灯帮你撩这样。那我觉得好好得意我买了回来，但是质感完全不同。刚才欧讲的真的非常之好。 耳仔呢即扯远少少讲，既然两位都是 好 似道 者 这个题目少讲，即是你有时回到内地，即是旧时即是你按完摩之后送一个服务叫彩耳。我真係由細到大都唔夠膽俾人哋撩自己嘅 離身，我都冇。雖然我好中意撩 自己啊， 我冇試過俾人撩。 即自己嚟啊！ 自己撩，細個就係、 是、 細個就係阿媽咯。 Do it yourself 啊！真係係啊，因為阿媽咧細個咧就會恐嚇你啊，即係話喂你唔好亂咁撩啊，篤穿你耳膜咧。一世都聽唔到嘢啊！ 咁唔使你阿媽係醫生都咁講噶。 係啊，咁嗱，你將自己嘅咁寶貴嘅耳朵，你交去人哋嘅手嗰度喎。 係啊， 咁佢篤穿咗你耳膜，你喺羅湖都翻唔到你香港喎。 有幾個呢啲眼耳口鼻嘅傳聞咧，阿媽一定會講噶啦。撩耳仔一定會篤穿耳膜啦，捽眼咧會隻眼有事啦，係撩鼻哥會流鼻血啦， 眼會紅眼症 啦。 我哋嗰陣時最中意就係講呢一樣嘢。 但 係 因為你真係有細菌啊嘛，可能隻手係啊。 咁你有冇捽眼咧？平时 我冇噶。 咁你有冇试过红眼症啊？ 我都冇，我 touch 都 冇。喂喂呀！ 我 真系冇 touch。 突然间由迷失嘅角度出翻嚟，系唔同啲啊！果然有阵时真系要迷失一下。 我即系要分享一下，我第一次即系我唔计我阿妈，因为我细个都系我阿妈帮我撩啊。我第一次俾人撩耳仔，你知唔知系几时啊？好多年前啊！嗰阵时我廿几岁， 我唔敢估喎。 系啊， 你睇我哋两个眼神， 我唔知你喺边度撩我。 你第一次我唔敢打估， 我知你 未够三十年， 边个同你撩啊？ 未够三十年， 佢今日真系好迷失啊！叫我哋讲啲咁嘅嘢， 我都系翻出去先。 廿几岁， 冇事唔好叫我咁样。即系未够卅年啦，未够三十年，廿几岁嘅时候，嗰一次咧啱入咗电视台做嘢，喺北京拍外景。即系当时系老北京啊嘛，仲系咁样，即系九十年代嘅时候咧，咁跟住咧行过街边， 哎、 有一个阿伯坐咗喺度，哇阿伯坐喺度做乜嘢咧？即系真系嗰啲风尘仆仆啲街道啦，咁个阿伯坐喺度做乜嘢咧？佢只系摆咗一张木凳，同埋隔篱一个袋，冇嘢咯。咁跟住嗰啲工作人员同埋有个导游啊嘛，就佢帮我哋采耳咯。哇，采耳咁劲，因为咧我已经成长之后咧，已经距离阿妈帮我撩耳仔一段好长嘅时间。好怀念啊，嗰种感觉。 系， 跟住，咦？ 但系佢男人嚟噶， 风雪中的北平，又落雪又剩，你突然间坐喺 我背影啊， 隔篱，跟住低个头，伯伯，耳仔干啥啊？跟住个阿伯咧就话：我帮你撩耳啊。 跟住佢就，跟住嗰个我边识听佢哋嗰啲卷舌音好厉害噶嘛？咁跟住咪叫个导游，帮我问一问啦。咁话，横掂有时间。 不如試下。 咁佢坐喺度唔係攤喺度， 咪就坐喺度咯， 即 係 坐直直咁樣喺度。 係啊，佢就幫你坐，哇！好正啊！感觉 你搵翻个感觉 系啊啊！ 你上北京搵翻个感觉系咪？ 但系太耐时间， 爸爸退休啦。 诶、哎，跟住佢捉住你耳仔，跟住你知里边啲声嘅咧，哇！而且佢工具唔多噶，佢即系一支耳环， 系 跟住唔知多一个细细地嘅，好似扫咁样做嘢， 拨一拨你， 但系就好舒服， 系咪？ 嗰个感觉真系唔记得啦，太多年前啦、哦，因为都唔系贵。 系，应该好快嘅啫，系啊，除非你耳仔好污糟。 冇得五分钟，即系咁上下。 系噶，你冇整得耐啊，系好污糟噶。咁当然嗰啲专业嘅耳鼻喉专科医生，佢哋都唔 建议你 耳仔啦，系啊， 呢个都系。即系如果你有相关嘅需要，你揾翻专业嘅医生。 就算你自己屋企用嗰啲棉花棒想撩耳仔咧，都唔赞成。 因为有时佢哋会话越推越入噶嘛。 系啦，系啦， 分享完毕啦，呢个 一定要讲埋。分享完毕，仲要有一个声明讲埋出嚟。 你做得好好啊，真系差啲唔记得咗。 但系我都系嗰句，好舒服。 有啲嘢讲咗廿年，讲撩嘢撩耳仔都冇乜问题 嘅。系， 一到我哋讲就有问题啦。 都系讲翻阿妈讲嗰啲嘢啦，撩耳仔咧会整穿耳膜，捽眼咧会红眼睛，撩鼻咧会流鼻血。 总之所有嘢最好都系问专业人士嘅意见啦。系啦，嗱，其实今日咧， 所以我好想成为专业人士咯，因为有一日 忙噶你，到 因为有一日你哋问我意见，需要我用个口喺开麦嘅时候喺度讲话，你问翻专业人士嘅意见， 我都系继续迷失先啊。点解你嗰个？ 其实我唔系想讲耳滑嘅，我系想讲咧屋企咧仲有一样嘢会成日你搵唔到。可能就是遥控啊，系啦，咁最得意嘅地方咧，就系竟然咧有一个公司啦，佢就做咗一项全球遥控器趋势嘅研究，咁佢咧就揾出咗咧全球咧近半数嘅客厅系拥有四个或以上嘅电器遥控嘅，可以系电视遥控啦、HiFi 啦、冷气机啦等等啦。咁你屋企都會有啦，一定有啦，大大細細唔同樣㗎啦。咁佢話由於呢有太多呢個遙控需要管理啦，咁好容易呢就會唔見咗喺屋企。我諗大家都有試過，喂嗰、那個電視遙控去咗邊啊，咁就搵啦，係啦、 啊。 尤其是細個唔知點解成日都唔見遙控。好啦，咁跟住 阿媽收埋咗，係啦，睇佢咯。 到底啊，佢做完呢個研究發現，呢啲成日失蹤咗嘅遙控最常搵返係喺邊一啲地方呢？ 梳化罅囉。 sofa 咧 ，sofa 条罅 真系最多49%。 哦，呢个第一位啊， 系啦，有一半嘅机会其实真系摆咗喺 sofa， 即系我谂系一个好惯常嘅动作啦。你揿完之后就摆咗喺隔篱，然之后唔知边个坐咗落去就摄咗喺条罅度，系啦。咁所以咧， 形容得好好喎，通常都系咁快 啦。系啦，所以咧，如果你下次唔见遥控咧，第一个地方应该揾嘅咧就系个 sofa， 因为几乎有一半嘅机会都喺嗰度嘅。 第一唔见咗，应该揾阿妈先。阿妈去边啊？即系咁样。 咁阿妈就话：你自己揾 下。如果唔见咗咧？未翻嚟啦， 未翻嚟搵阿爸啦，阿爸又唔喺屋企啊， 系啊， 唯有再听咯。 跟住第二、第三个比较常发生嘅位喺边度咧？一个就系喺浴室，唔知点解会漏咗喺个厕所嗰度。 咪正路啊？ 点解咧？ 通常你揸住个遥控，你唔会放手嘅，好多时候。跟住睇下 直至到去厕所， 你都唔放手啊嘛。跟住入到厕所嘅时候，你一定要放手啦，因为你要攞厕纸啊嘛，咁你放手啦。 香港啲屋咁细咧，你可以睇个厕所个位已经可以较大声，即系前排可能有啲新闻，哇啲财经，喂乜乜乜股价向上升，原因系跟住你就急啦，跟住就喂较大声啲，可以希望厕所都听到。 即系点啊？如果个股市系升嘅，就去得顺畅啲， 唔系要听埋啫。 系，譬如我以前屋企人听马咁样都会啊嘛。即系你嗰场唔 miss 得嘅咁样，咁你开到最大声咯。 唔系最好，如果你 跟住输咗出嚟，连遥控都唔要咯， 冲埋 啦，冲咗咁样，系啦。咁啊，有一个地方咧几有趣嘅，就系话有2%嘅情况底下咧，都会喺呢个地方发现，就系架车嗰度啦。唔知点解会带咗出街？ 我冇试过，袋咗落袋咯， 袋咗落袋咯，可能真系系啊。 但我屋企嗰啲遥控咧都唔见得七七八八啦，除咗主要开电视嗰个之外，跟住咧另外嗰啲咧我都系用人手揿咯，即系譬如我想睇翻要用 box 先睇到，即系有啲要付费嘅电视咧，跟住你咪转咗去 HDMI 二，跟住就自己揿嗰个盒仔。最老土嘅 咁样咯，跟住下边咧电视机嗰条生巴嗰个遥控又唔见咗咧，跟住个大细声要走埋去自己喺度揿。 而家有啲万能遥控 系 啊 系啊系啊 系 啊， 系啊，但系万能遥控咧都要揾翻啲型号出嚟啊嘛，咁、我冇 keep 嘢噶嘛，跟住连嗰啲说明书嗰啲都抌晒咧，其实我唔知道自己嗰个生巴咧，即系嗰个声效嘢咧系乜嘢，我知系咩牌子啦，梗系咁大只字，但系我唔知咩型号咧，可能对应唔到啊。 不过而家好多电器咧，其实已经唔使用遥控。用电话，你 download 佢个 app 啊嘛， 系、哦， 即系你已经系用个电话去控制晒。 跟住有人同你讲，我电话仲成日唔见个遥控啦，咁样。咁你今日翻去揾下 sofa， 可能帮到你啊。 你电话成日唔见都冇计啊，大佬。 陈海荣阿 Jace 嘅 I Wish， 室外气温有29度，相对湿度82%。早晨啊，林威， 早晨崔义同早晨钟哥。最近咧真系非常之流行嗰啲乜乜乜乜关注组嘅、特别多人讨论同埋谈及嘅咧就系讲嗰啲夫妻关系嘅嘢啦。我最近发现咧，原来咧夫妻关系嘅呢啲关注组咧入边咧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嘢去睇嘅。咁啊， 又系嗰个咩爱上边个之后令到婚姻破裂嗰啲关注组？ 嗰个我已经睇咗几日之后冇再。 其实好简单、如果那个两性即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咁薄弱呢、分手啦、即是咁样仲要嚟做咩呢、因为一个 搞个笑啫 嗱钟哥你咁样讲即是话呢可能有好多人都同你嘅諗法一样即是一个关系系建基于嗰个爱啦同埋大家一起有个家庭责任啦。 系咯。 咁应该唔会咁脆弱嘅。好啦咁我哋又试下諗下一个场景㗎喎。成日都话啦女人如果要绑住男人嘅心就要箍住佢个位㗎嘛。我相信崔杰同主嘢咁叻呢应该系好冇难度嘅。咁但系又唔系个个好似崔杰同咁拿手即系煮咁多唔同嘅嘢出嚟嘅，有啲人咧，譬如好似我自己结婚初期，我都有尝试整嘅，但系整整下，我发觉又开始有啲地獄嘅，所以我就放弃咗啦。 聪明啊！ 系嘛？ 聪明 系，我都觉得系，我识得喺适当嘅时候放弃，如果唔系就大件事啦。咁但系咧，我见到 你有冇嗰啲啊？咩啊？叫外卖扮系自己煮嗰招啊？ 打开垃圾桶啊！ 嗰啲盒诶，嗱，我就冇咁样做嘅，我嗰啲就好明显，真系知道自己煮或者唔系好成功咁样都算啦。嗱，但系我想话咧，我谂翻我自己当年嘅经验咧。我嘅另一半都係非常坦白咁樣同我講話，不如唔好食啦。 咁樣啊？ 係啊， 結咗婚未㗎嗰陣時？ 結咗㗎啦。 我唔怪之啦。 係啊，但係嗰個情況有啲恐怖嘅，就係話算我係煎塊牛排煎唔熟。 哦，冇牛排唔应该煎熟噶，诶系咪先？ 系啊，好多人都去食 raw 啊，系啊，medium rare 啊，阿白元好多鸭头啊，系咯。 系啦，佢就笑啦。咁但系咧，我嗰阵时都系咁谂嘅，但系原来咧，因为我嗰阵时真系非常非常之生手啊，咁我都系攞煎 pan 嚟煎牛排啦。咁我最嬲尾咧，只系煎熟咗牛排嘅上面同埋下面，中间系完全唔熟。咁但系咧，可能我另一半就非常接受唔到呢一种咁样嘅，即系咁生。 跟住即刻讲分手啦。 使乜啊？再煎咯，咁大件事咩？ 跟住我就学阿崔健同阿姐就再煎啦。 但系咁样，即系你知唔知厨师界有一句说话 系点咧？ 煎牛排好难煎得唔好食噶， 系咩？ 系啊，最容易煎， 因为都唔使点样调味噶啦。 系啊，你剧啦， 呢边分半钟，嗰边分半钟搞掂啊。 剧啦，落少少黑椒咁样，冇噶啦，好难。 我明明都系咁煎嘅啫，呢边分半钟，嗰边分半钟，咁咪就系煎熟咗两边个面咯。 太厚啊，可能 系啦。后屘我就发现应该系佢太厚。 你有冇留意咧？即系通常，譬如话你拍拖初期第一次，譬如话一齐煮饭仔咧，通常都系整爱心牛排。 系啊， 因为易整咯。 我都系咁谂， 好难唔好食咯。 嗱，喺佢未试过之前，佢已经选择放弃啦。咁所以冇咗呢个选项啦。好啦，但系咧有啲人妻咧就好犀利嘅。譬如我见到咧，报道讲话美国有一个女士咧，佢都系已经有咗小朋友添噶啦，即系咁多年。佢每一日咧都坚持咧会将自己爱心料理咧就系影一张相放上网。吓，你嘅呢个下系 劲啊，即系好好敬佩呢啲人， 系啦， 真系。 但系咧， 但 我谂你谂得佢太过理想啦。 点解？ 因为咧，嗱，从照片当中见到咧，佢嗰啲料理咧，大部分咧都系黑咪掹掹啦，又或者咧系好似个样系应该唔系几讨好嘅，即系个卖相系相当之麻麻嘅。 系咪夜晚黑影啊，黑啲，即系唔系朝早 光线影响， 光线问题啫系嘛？ 嗱，咁于是咧，我就即系再睇下啲文字发生咩事咧。咁原来咧，佢讲到咧，佢真系每日都会帮自己嘅料理影一张相。咁但系点解咧？佢并唔系谂住炫耀自己煮得叻，而系咧佢就话啦：啊，好古怪！我由结婚开始去到而家有小朋友啦，我先生咧，我煮完嘢俾佢食之后咧，佢从来都唔会当住我面食嗰样。佢每一次煮完咧，都系话：嗯，好好，唔错，你摆低先啦，我阵间转头会食噶啦，咁样。咁然后咧，佢就开始觉得好疑惑啦，即系点解咧？点解咁多年佢都唔会话即刻食我煮嘅嘢咧？而系等我行转背之后，过咗一阵，只碟冇咗嘢啦，咁我就收翻只碟去洗啦。咁跟住咧，佢就开始每日都记录低自己煮嘅嘢食啦。咁啲网民就开始咧，就觉得即系可能同我都一样啦，外貌协会咁样望住嗰啲咁样嘅餐咧，就觉得啊，点解你啲嘢好似整到窿晒咁嘅咧？甚至乎好似咧系窿到黑晒个成嚿嘢，即系譬如薯仔成嚿黑色啊，或者啲鸡咧全部系好似即系深啡色，好似直情已经烧到焦晒咁样啦。咁后来就发现咧，原来咧之所以佢先生点解唔系每一日都当住佢面食咧，就系嗰啲嘢都应该相当之 难 食，冇错啦， 抌咗 系啦，就系、是、嗰个咁样嘅方法啦。 哇，即系呢啲就系爱啊，哈利，即系爱、啊，即系佢忍咗咁多年，佢都唔出声、啊，仲要系不断喺度呃紧佢老婆 咧，但佢唔啱啊， 即系呃自己， 浪费晒啲食物啦。你一早同佢讲，等佢唔好咁样，或者改进下，咪每日日咁样抌咗啲食物。 可能佢阿太太嗰个自尊心太强咧，一话佢你做咩煮嘢咁难食啊，佢会喊咧崩溃，咁咪唯有咁样咯。 帮我报个 course 咯， 咩啊？ 情人节礼物， 烹饪班， 烹饪班咁样。但系佢系咪真系抌咗，定系因为太难食，佢唔想个食相俾佢老婆见到先？ 佢系真系抌咗嘅。 其实咧，即系我又唔系好明啊。譬如佢真系叫煮熟啲嘢啊，唔食，咁咪整沙律咯。 哇， 沙律都系嘢食嚟，咪沙律唔使煮啦啩，切啫。咁再唔系介绍阿小白俾佢识整寿司得唔得啊？寿司都系生噶嘛，你最多系煮个饭啫。你唔会煮个饭都窿坏有电饭煲噶嘛？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冇嘢好讲啦，系咪先？ 你呢啲 option 咧，我谂都系一个好好嘅提议嚟嘅。嗱，呢一个故事嘅主人翁咧就系居住喺美国嘅，咁我唔知道佢嗰边多唔多人流行即系整沙律啊？不，沙律应该多啦。你话寿司就唔知系咪咁多人可以教到佢啦。咁但系我觉得咧，我喺呢一个嘅报道里边，我体现咗一样嘢啫，就系有时咧女士咧对于嗰个嘅期望管理咧，有时要可能调剂一下，因为点解咧？我哋可能睇好多电视剧啦，嗰啲男主角通常咧个女主角煮嘢好难食，会点啊？当住个名，继续微笑，然后话。

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东京事变》《绿酒》。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我哋系三五成群， 二台四十周年，我阿涉足二台越做越红，我志豪足二台越嚟越大啊！ 我天怡就足二台多啲好人好事好节目。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话世界是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 ，Kitty 同埋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先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庆啊 ，Kenny 都早晨啊，早晨，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啊！今日先讲讲咧，港股嘅表现啦。琴日港股都升翻啲，咁啊，成交金额都过千亿嘅。今日嘅市方面，你又点去分析呢？交俾你啦。 我谂个气氛上边咧就叫做稳定翻少少，不过我觉得嗰、那个反弹动力方面咧，其实就真系都算唔系太强啦。因为你睇翻琴日方面个市况啦，就第一你基本上就高开三百几点之后啦，投资即系升一百几点啦。咁但系你唔好忘记，即系之前嗰即系上个礼拜五万美股方面咧，系升得真系唔错，升咗成四百几点噶。咁跟住又仲有降准嘅消息啦，其实降准都有少少 surprise 嘅，因为今次嗰个降准方面咧就唔系定向啦，就是、全面性降准啦。咁睇翻之前内地方面嘅货币政策咧，都系比较偏即系中性紧少少嘅。咁佢突然间降准嘅话咧，都系有啲惊喜嘅。咁但系不过对个市况似乎个动力都唔算太强咯。咁我谂都系啲新經濟類股份咧，尤其是譬如騰訊啊，呢啲都係比較差啲，都係繼續受到依個係政策困擾，咁所以令到嗰個市況方面咧個反彈能力就比較係差，不過叫做守翻喺250天平均線樓上咯，因為之前嗰個陰燭都幾恐怖噶嘛，咁係懟落去250天平均線，咁而家叫做浪翻住啲，咁可能大家心定少少啩。 嗱，就正所謂咧風高浪急嘅時候咧，我都係翻去嗰啲傳統嘅概念啦，即係翻到啲銀行股啊，夠傳統啦咁樣。咁啊，內銀股有冇機會可以望一望咧？ 係咧，降準啦。 其實內銀股就都叫做喺低位都收復翻唔少嘅股值嘅。咁當然你降準嘅就會令到釋放翻一個今次10000億到人民幣啦嚇，咁就令到流動性加強，咁同可能貸款嘅增長都會有個幫助喺度嘅。咁亦都睇到其實就嗰、那個內地嗰個貨幣政策方面咧，其實就有機會轉翻鬆少少，不過都唔，我覺得都唔係寄望太鬆嘅，因為基本上佢雖然係釋放10000億，但係主要都有衝銷翻好多嚟緊到期 MLF 咯。咁你睇翻之前嗰個公開市場操作咧，每日都係逆回購，大概呢個係100億度。咁其實基本上都係純粹衝銷翻到期嗰啲，咁所以佢都係一個中性少少，佢都講到明就唔會去大水漫灌嘅。咁所以對銀行嗰個貸款增長有計嘅話咧，我覺得係平穩同埋受惠翻經濟復甦咁啦。內人係好翻少少嘅，但你唔會 expect 內人大升嗰啲咁樣咯。 系 稳稳阵阵， 系啦， 系。另外 ，Kenny， 我想睇睇咧嗰只港交所啊，因为之前咧都回咗好多啦，不过最近咧见佢咧又升翻，因为就话受惠呢个中概股回流啦，咁啊见佢寻日都收报503蚊，都上翻500蚊个位置啦。咁啊 ，Kenny， 你觉得即系呢一个向上嘅趋势有冇得持续，即系受惠于呢一个嘅消息，仲有冇得再升翻上少少咧？我相信唔少人咧都真系揸住坐落嚟嘅。 我觉得港交所嗰、那个。戰略地即唔好淨係講港交所，可能成個香港或喺成個國家個金融嘅佈局上邊個戰略地位咧係會提升嘅，因為你個問題就係在於你頭先講到咧嗰個中概股回歸個問題，就講到其實中美嗰、那個。 那個係關係。其實雖然拜登上一場之後，大家覺得可能會舒緩咗，但係似乎咧嗰、那個係即係舒緩嘅情況唔係咁樂觀嘅。咁同埋亦都係似乎嗰、那個戰爭咧就升級到去一個金融戰上面，即係之前都係貿易戰為主啊，或者口角啊、科技咁樣，而家似乎擴闊到去一個金融戰上面咯。咁所以變咗咧你見到國家個政策方面咧就係、是、對咗滴滴出行，你見到啦。基本上咧佢一去到美國上市，即上市話，其實而家係唔係擔心嗰個係工資咁簡單，係擔心咧。譬如國家安全上面嘅問題嘅嗰、那個提升到呢個層面，咁所以變咗可以預計到咧，就嚟緊相信咧就唔會有咩大型嘅中國企業喺個上市噶啦。你見呢、這個琴日個消息都有一個跌跌跳動都話要叫停啦。咁所以變咗就應該會更加係利用香港嗰個係資本市場嚟到去發展嗰、那個金融嘅政策，因為。雖然是中美嗰個關係即係惡化咗，但係咧，即係人民幣國際或者人民即係內地方面咧，就發展金融市場係唔會變噶嘛。咁唯有揀到咧，咁唯有就即係揀香港嘅咧。香港屬於國家一部分，但係又屬於境外市場，咁就變咗既可喺安全嘅範圍之下，又可以接觸到國際資本市場咯。 係，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港交所啦。咁另外咧，我都想睇睇啲藍籌喎。見到咧，其中一隻咧就係海底撈啊 ，Kenny。近呢兩日咧，哇，漲咗好多喎。嗱，雖然之前 跌咗好多咧， 係啦，我正想講之前佢真係跌咗好多啦。 究竟可唔可以海底撈魚啊？ 喂，我反而想睇下其他一啲藍籌，因為其他一啲藍籌咧都有啲好似海底撈咁樣咧，之前真係插得好勁。有冇边几只可能会即系好似海底捞咁样有机会弹一弹翻上嚟先？其实系有冇啲咩因素会影响到咧？ 嗱，插得劲嗰啲咧，其实海底捞都系嘅，即系其实最主要系嗰、那个之前嗰个炒得劲咧，系估值太高嘅问题啊！即系海底捞其实佢业绩唔系转差咗嘅，反而佢如果你譬如睇翻嗰个复苏嘅情况方面咧，其实佢一路逐步咧系恢复翻正常嘅。只不過咧，係之前個 valuation 咧係太誇張，咁而家你嗰、那個市，我哋之前講啦，譬如你嗰個債息升，但係估值同埋都係個政策不明朗啊，風險為立轉差嘅話咧，你啲高估值股份一定係硬沽啊嘛，所以見到海底撈係跌得好恐怖嘅喎。其實佢咁多隻科股咧，佢係特別差啲嘅咧，譬如好似嗰啲9毛9啊，或者3毛3係好啲嘅，有啲9毛9穩陣啲嘅，咁所以你。即系睇翻系个估值上边问题咯，咁而估值上边高嗰啲，通常都系一啲新经济类股份受到政策因素所影响比较大啲嘅，咁所以佢跌咗落嚟，虽然跌咗好多吓，但系咪代表值得可以去吸纳咧？咁又真系未必嘅喎，你譬如睇翻就呢、這个好似阿里巴巴啊，或者系呢个系美团嗰啲啦，咁其实你见到仲有好多政策不明朗去困住，所以我觉得又唔好，因为跌得多而买，都系睇翻间公司嗰啲会变好啲咯。 系。 咁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该晒 Kenny， 听日再听，拜拜， 唔该你，拜拜。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吓、啊！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這个夏天阿欧暑假优惠大酬宾。今日咧嘅优惠环节咧，分开两节嚟讲啦。咁啊，第一节咧先问下钟哥咧，整咗呢个消费券未咧？ 哎呀！今日几多号啊？ 今日已经数数手指13号啦， 17号 系咪啊？当我哋17号问你嘅时候，你整咗未啊？跟住话 我都未整、啊， 要整整佢，小马 呢两日整整佢先啦， 系咪啊？其实都系好简单嘅。嗱，我自己咧就帮爹哋妈咪都整咗啦。咁、因为其实最为人诟病啊，呢、這个都可以讲嘅，因为有好多咧要你拣翻嗰个斜滑梯啊，有啲要拣翻路牌啊，拣翻边一个系楼梯咧。系啦，好烦嘅，因为有啲明明都唔似楼梯啊，咁嗰个电脑程式就话嗰一条系楼梯， 但系都长知识嘅， 系咪？重新定义乜嘢楼梯 咁都叫楼梯咁 样。系啊，同埋佢呢个 system 咧，应该系英文译文译名嚟噶，所以咧有啲我哋用广东话咧谂住嘅楼梯，点解咁多长者搞唔掂咧？就因为啲长者觉得。 好，我細個樓梯就係咁噶咯。咁、但係原來咧，佢嗰個樓梯咧係比較廣義一啲啊，同埋比較用英文譯翻做中文嗰種嘅樓梯咧。咁所以咧就大家有少少麻煩啦、咁樣咁所以啲孝順仔孝順女咧就要幫啲爹哋媽咪整整 佢啦。都好嘅，正所謂咩啊，活到老學到老啊，真係 咁你可以學下嘢啦。真係好多嘢學啊！關於消費券係咪先？你由即係上個禮拜我哋開始講用邊一個支付系統到究竟當中有咩優惠？ 你哋你登記咗啦嘛？你自己 登記咗啦， 使咗啲錢未啊？ 未到，登記咗未攞？ 啲錢我日日都使緊㗎啦，係啦，包括一人早餐都係我埋單。 多謝， 我改餐廳先， 係啊，改餐廳咩？ 改翻間貴少少。 好啊！ 之後仲有個龍蝦食啊，整翻龍蝦先啦。 佢有預售啊， 唔緊要，你 捱定，你開心就好啦。 你開心就好啦。我成日都係呢一句啦，係咪先？我喺廣台第一個節目就係你帶我出嚟做啦，你中意食乜就食乜啦。不过 即跟住嗰句，你食都系食啦。 不过咧讲又讲，即系如果你未下载呢、這个优惠券嘅话咧，即系或者消费券咧，咁咧大角咀有个商场咧，有啲靓女帮你下载，即系一个其中咧唔同嘅唔同嗰啲应用程式咧， 转头就去噶啦。 你听日问佢，佢话我 download 咗，搞掂咗。 大角咀啊， 冇错啊，即系喺大角咀咧，即系其实应该有好多呢一类嘅街站嘅，估计都即系有唔同嘅支付系统，佢都要摆下啲 show 出嚟， 睇住先，系咪真系唔系骗案？ 系咪真系靓？系咪？我唔知道，佢戴咗口罩、啊。 个重点， 佢戴咗口罩，因为其实佢帮我下载个过程之中咧，即系帮我搞呢个消费券嘅过程之中，佢都戴足口罩，有化妆咯。 因为我落去大角咀都要啲时间噶，你唔好嘥我时间。 咁总之，你目标达成，你点都可以 download 到呢一个嘅优惠券或者消费券咯。系、你可以搞搞佢啦，呢、這、一个呢、這个其中一样嘢，阿小白都要整整佢啊！ 你整整佢， 你搵唔搵靓女 download 我啊？知你啊！但你都要帮你全屋企嗰啲人去整啦， 梗系啦，我拎晒全屋企啲手机去大角咀添啊！ 你帮咗你妈咪整未啊？ 系啊， 系啊，你可能要帮妈咪 十七号啊， 系啊，要快啦， 系啊。不过呢啲老人家咧，即系特别系我爹哋妈咪啦，咁我有 recommend 啦，即系建议佢哋，喂，你不如 download 个乜乜支付乜乜支付咯。佢话即系一句就话唔使啦。跟住话我用翻八达通咪得咯，咁我话点解啊？有优惠咁、样，佢话佢其实咧都系谂住我嚟买啲日常用品， 系咯， 即系喺翻啲超级市场嗰度咧去买嘢，咁所以佢唔想要搞咁多嘢咯，咁所以 我都系咁谂法， 你都系咁谂法系咪？同我阿爸阿妈一样， 我唔想为咗嗰5000蚊，跟住喺度谂嚟谂去，谂到过晒期都未整啊， 系啦咁样。哎呀，头先话个优惠分两节啦，快速讲埋另一节啦，第二节咧就系关小白事噶，因为佢都即系带领住我哋节目咧，即系宣扬呢个东京奥运啊，同埋都会有好多访问嚟咁会推出，或者可以上翻网重温翻啦。咁啊，其实咧都有啲油品喺咧7月23号咧就会发。咁啊，2020年啦，即系因为系上年啊嘛，咁啊，东京奥运32届咧，奥林匹克运动会主题嘅邮票咧，咁大家可以就订呢个邮品啦。咁啊，以香港为主题嘅，咁啊，几样叻嘅嘢啦，单车啦，乒乓波啦，仲有呢个游泳咁样啊吓。咁啊，即系如果中意储邮品嘅你咧，就可以咧，即系试下订一订啦。嗱，讲开呢个邮品，我嗰日去寄信咧，嚟紧仲会有呢个100%感觉啊嘅邮票啊，真系好劲啊！我觉得呢件事好似你 嘅版本、啊。漫畫版本 係許諾，即係畫出嚟嗰個版本。 Jerry 係啊，咁大家可以喜歡郵品或者喜歡港漫嘅朋友去睇睇諗諗度度佢啦。 幾有趣啊！室外氣温而家29度，相對濕度78%啊，酷熱天氣警告係現正生效噶。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7月13日係一年嘅第194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71日。2010年7月13号，微软公司宣布停止支援其公司所开发与销售的电脑作业系统 Windows 2000。Windows 2000不同的版本都有不同的市场目标，而所有版本都是用相同的核心功能，唯独占式多功，可中断执行，具有图形使用者界面和商业导向的作业系统。1998年9月释出第一个测试版， 测试版一直发布到1999年4月29号第三个测试版为止，最终在1999年12月12号发布 Windows 2000。至今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公用电脑仍然广泛使用。7月13号出生的朋友属于机会主义者，容易出现失误，就算遇到挫折仍然满怀信心和自尊，有毅力往上爬，不喜欢表里不一的朋友。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有没有信心开发需要不断测试的电脑程式？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电脑可以带给我们很多资讯，亦可以制造很多谎言，问题在于哪个使用。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咧，思芬继续喺度嘅。大家期待已久嘅香港书展咧，听日就会举行啦噃。而有去过书展嘅朋友咧，都会记得同期嘅重点项目——香港运动消闲博览。今朝早咧，我哋亦都请嚟咗香港贸易发展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李家伟先生 Baron 咧，就同我哋介绍一下。啊，咁唔知今年咧个香港运动消闲博览有啲咩特别咁咧？ 早晨啊，思芬。咁其实过去嗰一年咧，咁大家除咗齐心抗疫之外咧，咁我谂亦都多咗好多时间。做下运动啊，煮下嘢食啊，同埋做下手作咁样嘅。咁而运动消闲博览里边嘅摊位咧，就可以满足大家咧对于呢个运动啦，同埋消闲活动嘅需要嘅。咁咧博览咧将会系由听日啦，即系7月14号咧至到20号咧，就喺会展五楼嘅展览厅5C 同埋 5D 举行嘅。咁咧系将会咧系分做11个大嘅主题嘅。咁大家咧凭住一张门票咧，就既可以参观书展咧，亦都可以咧体验埋呢个运动同埋消闲嘅娱乐活动嘅。咁今年咧其中一个焦点咧就必定系呢个运动大本营啦。咁有展商咧会喺嗰度咧系设置咧6部嘅电竞嘅赛车模拟器嘅，咁啊俾入场嘅人士咧可以感受下呢个电竞赛车嘅刺激性啦。咁而另外咧场内咧亦都有一个小型嘅足球场啦，同埋有呢个高尔夫球嘅模拟器嘅。咁同埋咧，亦都會有呢個匹克球啊，即係呢個 pickleball 咧，同埋呢個飛盤啊，就係免費試玩嘅。咁而另一個嘅博覽嘅焦點咧，就係一個全新嘅叫做旅遊探索嘅專區嘅。咁咧將會提供咧各項嘅旅遊啦，同埋户外活動資訊嘅。咁好似有呢個擲度假啦，有潛水啦、直立板啦、攀岩啦、有機農莊啦，同埋地質旅遊等等嘅。咁可以咧暫時滿足大家咧一個去旅行嘅呢個慾望啦。咁而一向好受歡迎嘅呢個日本館咧，今年亦都會喺度啦。咁將會由呢個日本國家旅遊局同埋9個縣市咧，就喺現場咧介紹翻佢哋各地嘅一啲文化同埋景點啦，同埋展示翻一啲特色嘅書籍啊，同埋文化產品等等嘅。 嗱，博覽提供嘅運動體驗項目就非常之豐富啦。咁針對抗疫時期咧，又有啲乜嘢可以做嘅運動係推介俾大家咁嘅咧？ 係咁啊，博覽裏邊咧亦都有一個叫做健康健身嘅專區嘅。咁嗰度咧會有一啲專業嘅教練咧，係教大家咧點樣輕鬆咁樣將健身咧係融入日常嘅家居生活裏邊嘅。咁以及咧都會喺嗰度咧介紹呢個三人籃球嘅。咁除咗呢啲活動之外咧，其實我哋都邀請到咧就係香港男子同埋女子嘅七人籃球代表隊嘅運動員啊，姚錦成同埋阿岑慧心咧嚟到現場，咁啊分享佢哋咧奮鬥嘅心路歷程啦，同埋介紹一啲咧簡單嘅打籃球嘅技巧嘅。咁而第一屆奧運虛擬賽車系列嘅代表周天浩咧，前香港三項鐵人代表陳樂怡咧，亦都會咧喺博覽咧嚟到現場咧分享佢哋嘅體育人生嘅。 嗱，咁介紹完各項嘅運動體驗啦，咁不如可唔可以請阿 Baron 咧都講下今年消閒活動方面有啲咩特色呢？ 好啊，咁消閒嗰方面咧，咁今年咧，其實我哋一個新增嘅主題區嘅就叫做活樂地帶啊。咁咧就嗰度嘅參展商咧就會提供咧各種咧就係鍛鍊肌肉啦，同埋運動舒緩嘅產品嘅。咁有助大家咧可以改善呢個關節嘅靈活性啦，同埋幫助運動後咧係放鬆翻啲肌肉嘅。

由于印尼人非常重视乌伦达老子，难怪在印尼盾五万元纸钞的背面都可以见到乌伦达老子依山傍水的身影。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话你知， 号手就位，晚晚睇国剧八三零。 小天中， 我是林超荣。喂，而家国剧嗰个投资真系好浩大，拍得住美剧。在取景啦，投资在美术方面，嗰啲历史剧咧，你真系爱嚟指教科书咧，都绰绰有余，因为考证得好仔细。 七月十九号开始，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 港台电视三十一，号手就位。 梁益麟， 叫我梁子希啊， 叫 Roland 得唔得啊？ 都系一句啫。 咁耐冇翻嚟，有乜嘢感想啊？ 我嘅感想就系唔敢想啊。 点解啊？ 可以同你合作、啊， 我直头难以想象。 点解啊？ 可以同你合作、啊， 几时啊？ 逢星期六晏昼四点到六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十八廿二听紧你。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鍾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恒美讲心理， 嗱，我哋翻到公司咧，梗系要识得。观察人哋嘅面色， 嗯， 但系你总系发现有啲人咧就会话，喂，你唔识睇人哋眉头眼额嘅，咁好容易会讲错嘢啦 ，get 错嘢啦，做错嘢啦。因为有阵时咧，真系喺呢一个职场上面咧，大家未必会将最心底里面嗰句说话讲出嚟嘅，因为又唔想太直接啦。咁但系咧，婉转得嚟咧，其实佢里面咧可能会有好多言外之音嘅、嗯。好啦，咁喺呢个时候咧，其实就应该睇下人哋。的身体语言啦，系咪？咁、好啦，你哋有冇发现到，当人哋讲一啲说话，佢未必系真嘅，即系譬如我同我钟哥讲，你今日呢个系 讲啊， 我哋想讲， 够胆就讲啊， 你笑到自己头发都吹起咗， 我都系攞小白嚟做例子啦。譬如我话小白，你今日好靓仔咁样， 日日都靓仔噶啦。 但系其实我心里面咧系觉得佢今日。有啲殘啊，咁樣可唔可以喺我嘅一啲身體語言裏面咧觀察得到？佢唔係講真嘅咁樣咧， 眼神空洞， 空洞都。眼神空洞又未必一定嘅，即如果从个声线去讲，佢个音调突然之间高咗咧，应该都系假嘢嚟嘅。 即系话声线， 即如果真系好认真嚟讲，你靓仔，喂，你真系好靓仔，平时嘅声调嚟噶嘛？哇，你真系好靓仔，你突然间高咗个声调，就知道应该系有啲嘢。 吓、啊，但唔系、啊，见到有啲人见到啲明星嘅时候咧，真系好。 哇，你好靓仔、啊。 所 以可想而知 嗰啲好真嘅喎， 幾假咧？嗰啲仲唔係收錢做嘢嗰啲？ 如果我見譬如見到明星嘅，可能我又大聲一齊嗌嗰啲，我呢啲真係假 嘅 喎。 如果真係見到你中意嘅明星，基本上係嗌唔出聲 嘅，係咪啊？即係去到極致嘅時候係反應唔嚟啊！直 唔知講咩啦，已經甜在心頭。 動作咧就唔係好敢肯定嘅，即係譬如有啲咩動作，譬如話佢無端端有啲講呢句説話嘅時候，嗰個動作係平時唔做嘅。 嗯， 咁你就知道有啲端倪。 系、其实话唔系讲真话之 外咧，從別人嘅一啲身體語言咧，仲可以洞察到啲咩咧？洞察到佢係咪喺一個壓力情況底下同你去做事啦，或者交談啦？佢嘅心情嗰日係咪好差啦？或者佢係咪其實覺得有啲困惑啊？或者你講緊嘅話題係比較敏感，佢唔係好想去繼續發展落去啊？咁樣樣咧，嗱咁啊，今日咧就同大家睇下呢啲身體語言嘅信號啦。第一，壓力狀態底下咧，通常人咧都係會姿勢比較崩緊一啲啦，動作會生硬啦。有時咧，如果真係太大壓力咧，佢嘅腿部係會抖動啦，即腳震啦。言談之中咧，情緒會突然有轉變嘅，譬如從一個無精打采嘅語調，即係我好平嘅語調，突然之間又變得翻有活力嘅語調啦。即係呢一個咧嘅改變咧，都可以透露到呢一個人咧正係處於一個壓力嘅狀態。嗱，我自己咧同意嘅，當我好緊張或者處於壓力狀態咧，我係會震嘅個人，係啦。有時譬如一啲好大嘅場合咁樣咧，好緊張咧，只腳係會震嘅。呢個我就符合啦，係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如果你话feel 下个人系咪心情沮丧咧，即系譬如你同个客户喺度倾嘢咁样，哇佢今日心情好差，到底继唔继续讲落去咧？咁佢哋嗰个肩膀咧会下垂，系啦，即系好似木精打彩咁样啦。 讲如果佢本身系斜膊咧？ 斜膊咧就系 A 字膊咧， 佢本身系咁样 ，A 字膊 斜膊， 本身系咁样， 就唔计嘅。嗱，佢講嘢時候咧，可能會比平時慢一啲，因為佢都唔係好提得起勁啦，手勢會減少，因為可能佢冇咁著弱啦，即係或者冇咁多 energy 啦。呼吸甚至都會變慢嘅，咁啊睇下你留唔留意到啦。 使唔使揾醫生睇啊？呼吸變慢， 似病咗喎， 有事喎。 哇，心情沮喪真係可以嘔到病噶，呢個又真係唔講得少喎。 歌都有得唱，屈到病， 屈到病啊，係啊。咁所以留意下你啲同事有冇長期都係處於呢個狀態啦，講嘢好慢啦，個膊頭又耷啦咁樣。可能如果好困惑嘅時候，好容易見到啦，可能佢會皺下眉啦，或者係咁以輕輕點頭。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点头啦，即是一个敷衍的点头啦，咁样，同埋用一啲好唔肯定嘅语气去讲，好啊，嗯，得咁样，即系呢一啲，即系你又要从佢嗰个语气同埋佢个表情咧去睇下佢系咪真系 get 到你嘅意思啊？有时老板同你讲啲嘢，其实你唔明嘅，咁但系你又好似好尴尬，唔够胆喺其他人面前话我唔明，我可唔可以讲多次啊？咁样，咁但系老细咧就睇得出你呢啲唔啊。好啊，其實我好猶豫咧，即係代表佢知道你困惑啦。呢、這個咧，我曾經試過咧，細個時候默書咧就有用到出嚟啊。老師咧，佢真係觀察學生，即係非常之入微啊。佢咁咧，我不嬲咧都係即係讀書都幾好啊，同埋咧好勤力嗰啲學生嚟嘅。點不知咧有一下咧，嗰陣時嘅默書咧有一課咧就係、是讀默，即係你冇得温書嘅、老師求其喺一啲文章裏面咧 講出嚟，你就 講出嚟，你就係啦，就你就默啦咁樣，冇得預備嘅，咁 miss 咗就冇噶啦。咁嗰個老師平時咧講嘢都幾快同埋幾惡嘅個人，咁嗰一日我默默下咧，突然之間個腦一片空白，唔知遊雲咁樣飛咗去，咁已經 miss 咗一句啦。哇！跟住咧，我就好崩潰啦，因為通常呢個老師咧就唔會翻轉頭噶啦。咁、我就嚇冇咗一句，冇咗十個字，每個字五分，咁其實都唔合格噶咯喎。咁樣係啊。咁但係嗰陣時咧，膽怯嘅我咧又唔夠膽舉手啦，就即係，所以咧我就個樣咧就露出一臉困惑咁樣，就好皺曬眉咁樣，直頭騎埋肚噶啦，已經望住個窗外面。突然之間，老師行過嚟拍一拍我膊頭，我好記得啊，潔彤。你冇事啊嘛，跟住我就成世就同阿老师讲，我头先听漏咗一句啊，咁佢就咧将呢一句咧再读多一次俾全班嘅学生听啦。哇，我就发现原来我嗰、那个。揦埋口面个苦瓜干嘅样，竟然救到我一命！ 哇，果然又似你啊， 演技派啊， 系啦、 啊，哇，好嘢喎！ 唔系咁，因为我平时唔系呢个样啊嘛，即系如果你不嬲 keep 住都系呢个样咧，可能人哋就注意唔到你噶啦，咁样。咁所以咧，我觉得即系老师要应记一功啦，系、啦，咁啊自己个面部表情亦都做得好足啦， 呢招都用到你真系。 唔系，但系其实我后屘谂翻转头。 你想問嘅咪舉手咯，係咪先？ 老師，我聽漏一句咁樣啊。 係啊，但係好尷尬嘅，我知道又真係。咁啊，呢一個就係一個困惑嘅表情啦。咁好啦，頭先講到一啲唔係真話，即係説謊啦。佢手指或者腳咧，係會不合時宜咁樣叩擊，即係咁樣敲下、摁下。 點會咧？ 会啊， 低手先系咁嘅啫喎。诶、欸，呢个隐藏到呢啲咁样嘅小动作， 倾紧偈嘅时候，我都唔会无啦啦敲嘢。我要阿钟哥讲大话，讲大话，讲大话，我唔会咁样敲 的。哦，咁可能系低手啦，系啦系啦。跟住咧就仲有一啲可能高招少少噶啦，佢话突然咧都会转下个身体，或者做出一啲咧平时未必会做嘅动作嘅，系啦，因为佢好唔自然啊，佢讲紧大话。咁啊，当然啦，头先小白提到嘅眼神游离啊，唔会好夠膽注視你雙眼啊！呢啲咧都係一啲嘅特徵嚟嘅。到遇到敏感話題嘅時候咧，啲人會點咧？舐下嘴唇啊，那個 口唇乾啫，可能 人哋真係口唇乾，夾硬就係屈咗人哋，係講大話， 嗱， 好無辜， 又係生活小常識嘅時間啦。當你口唇乾嘅時候，千祈唔好舐嘴唇， 越舐越乾 嘅係啦，最好飲翻細細啖嘅水。嗱，仲有咩咧？而家戴住口罩睇唔到佢有冇舐嘴唇啦，係咪覺得個話題敏感啦？佢咧就會話同對方眼神交流嘅時候咧，會不自覺咁樣。深呼吸，因为佢觉得敏感咧，可能就即系好唔自然啦，就要即系嗰个呼吸咧都会有所调节嘅，同埋佢个头咧会微微向上落，眉毛咧就会微微抬起，即系有少少。系啦，咁样啦，嗰条眉咧，戚一戚咁样啦，即系有啲尴， 刻意得， 有啲尴尬咁咧，有啲尴尬咁咧， 都要特登做出嚟先有呢啲动作，会唔会咧？ 好啦，到最后咧，我要以呢个弗洛伊德嘅说话嚟去作结啊。弗洛伊德曾经讲过，凡人皆无法保守秘密，就算他口风严实啊，指尖也会跌。不休，所以头先咧已经讲咗啦，即系可能你讲大话嘅时候，啲手指会喐啊。弗洛伊德就系咁讲啦，佢话每个毛孔啊都散发着背叛的气息，即使你口蜜如瓶都好啦，但系其实咧，即系佢意思，你可以观察到呢个人嘅成个身体嘅状况，就知道其实佢讲紧嘅嘢系唔系真啊。 最漫长竞赛，看不清终点与赛果，信一生永远跑，不管最后结果。压力如暴雨泼不熄，心中那圣火，内战力从没有离阻。输给了怕输，看不出之后人什么，对得起困局磨练我，痛苦算什么？心态战胜荒诞，是成真的我。用血汗燃亮这段火，赢了我信念， 起得奖更自豪， 赢了我态度， 输得起也是好， 成功的激素由挫折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是最高，能拼到最后， 不枉这无时无， 留到了最后。永远未能预告，要是无力了，记起我很坚强最初，直追骨那痛楚，一生锻炼结果，最坏时状态眼睁开不可以去躲，没气力还是有团火。赢了我信念， 比得奖更自豪， 赢了我态度， 输得起也是好， 成功的激素由挫折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是最高，能拼到最后， 不枉这无时无， 留到了最后， 坚守你最美好， 阳光中拥抱，还有我再度 方也许被看当平地多，而主观价值投入过而不计成果，招致过去的我变成感自我，旧记录还是会打破，崎岖中更自豪，输得起更加高，悲喜这无时无 张学友《坚持的意义》。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嘅谚语，形容一个人唔理好丑，但求就手，可能你就会话佢饥不择食。呢四个字亦都比喻人喺急切嘅情况底下，唔作出任何嘅选择，乜嘢都冇乜所谓啦。咁到底饥不择食嘅英文又系乜嘢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试过遇着爱如上有过满满正能量，试过胜仗变成败仗，我不畏惧地活着，心中充满了志向，有很多想法在扩张。世界太满要留白，世界晚了会停下，如何才能留住这刻？我只想控制时间，到我的世界由懒闭上眼，就堕入了想象吧。Let me free, set me free, 纯情色已好 I wanna be。 如日辗转或努力太久，做个梦再走，从梦里捍卫我的自由。Let me 你面前可能有好多选择，不过你就正正处于一个非常慌乱的状态，可能你都会饥不择食。正所谓 Hunger is the best source， Hunger is the best source。 Hunger 这个字本身是解饥饿，而 source 这个字本身就是解调味料或者是酱汁。这句英文的谚语 Hunger is the best source，如果以直接的意思去理解，可以解读成饥饿是最佳的酱料。不过其实它真正的意思就是饥不择食啊。下一次你想拿来嘲讽下身边的人，这么无所谓的，真是饥不择食啊，你都可以跟他说 Hunger is the best source， Hunger is the best source。 希望他好好地看清楚眼前的选择，揀返最适合自己㗎啦。 我係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每朝六点你做緊乜嘢呢？准备丰富嘅早餐，諗定返工着咩衫，计划开始投资组合，定还是仲係瞓緊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昨日咧睇到单网上新闻咧几有趣啊，咁啊嚟自内地方面嘅，江苏有个女仔咧就搭的士去西藏嗰度旅游，咁样由自己江苏徐州出发啦，来回你估用咗几多钱人民币咧？ 江苏搭的士 系啊， 去边度话？ 西藏。 西藏唔系要搭嗰啲咩火车定系点样嘅咩？ 可以搭火车，可以搭飞机啦，但系内地有国道噶嘛，即系佢啲主干道咧。真係可以成個中國 即 係 互通到，嗯， 係啊！ 我真係冇聽過人搭的士去西藏， 我都冇聽過。我去過西藏， 係 我都冇聽過 西藏，係咯 呢一件事。總共啦就用咗2万蚊， 嗯， 咁呢個女子咧點解會想搭的士？ 市去呢？ 如果机票使唔使两万蚊啊？ 唔使， 唔使啦，应该 二三千蚊啦，估计喺呢个徐州出发。 有冇话佢搭咗几耐啊？即系嗰个时间系搭几耐？因为我咁谂啊，如果我当你搭飞机可能系一万蚊咁样啦，佢搭车两万蚊，咁但系佢时间如果系差唔多嘅话咧，又真系搭车好似舒服啲、啊。 停下去下嘅应该 系咯， 时间就一定耐好多噶啦。不过就可以俾你可能落车去洗手间啊，跟住系啦，总距离咧，徐州啊，根据呢个地图咁样讲，徐州去到拉萨咧，直线啊，即系拉一条直线啦、 嗯， 都已经系咧2500公里咯。 哇， 2500公里真系好啲。 佢一定要停啦，佢都要入油啦，嗰架车。 系啊，因为你谂下，有阵时我哋啲车咧，即系二手嗰啲咧，揸咗10万公里咧，你都已经好劲好劲，已经要减价啦咁样啦。咁所以咧，即系用两万蚊都唔讲咧少。咁有啲朋友就话：，喂，点解呢个女仔会无啦啦自己一个人即系去嘅？咁原来佢随行完先有个朋友嘅，但系个朋友咧就临时脱脚啊， 放飞机， 放佢飞机咁样。 咁我知点解佢搭的士啦？ 点解啊？ 佢想搵个司机陪佢一齐咯。 系啊，即系司机就做咗佢伴游咯。 系啊，冇咁闷。 其实都几好， 倾下偈。 我自己咧，即系 都想车下呢啲乘客。 系啊，就算嗱，你一定会谂啦，话阿奥你谂多咗啦，点会妙龄少女啊？系咪先？即系随时系一个阿婶咁样，喂阿婶我都 OK 喎、啊。 系， 即系我都几享受咧长距离嘅驾驶。 但系唔系，你谂下先。如果我系一个职业司机啦，咁我本身应该大概唔会有日用品啊，或者唔会带好多钱啊，唔会带一套衣服去替换啊。你无啦啦上车嗰个乘客同你讲话，我要去西藏， 唔会啦，呢啲一定系 book 咗嘅。 唔系，就算真系无啦啦，就算真系无啦啦， 佢都系中途买啦。 系啊，你可以中途买嘛，因为你其实 你咁有决心 揸咁 一齐啊。 系啊， 我估呢啲系 book 咗啊。 好好风景噶， 你去机场你都会 call 车啦， 都系， 都唔系个个去噶嘛，所以唔会系 at home 即系一上到车我唔该我去西藏，我叫到车你去嘅。 即系嗱，嗰个感受上可以无啦啦走一转青藏。放线啦，咁另外咧，其实即系个薪金都几丰厚噶、 啊， 即系你内地咧每个月呢一类嘅的士司机咧，大概搵到7000蚊咯，即系佢可能一程一个来回就已经系2至3个月嘅人工，所以都 仲可以去埋旅行添， 系 啊，开心啊吓，唔知香港有冇啲咁嘅机会咧？ 人性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太子道西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新世纪广场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咧就挤塞噶，龙尾排到去狮子石道，咁亦都影响到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联合道，咁重复多次。太子道西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新世纪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狮子石道，亦都影响到窝打老道啦。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嗰段咧就开始挤塞，龙尾排翻去联合道。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新墟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收费广场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柯布连道，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东港中心。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车龙就在德望学校，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打豪敦路，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车龙就在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晚晚睇国剧830，号手就位。 大家好，我是李易峰。 我是陈星旭。 我是张馨予。 由李易峰、陈星旭、张馨予主演，一个年轻士兵加入国家精锐部队，火箭军的热血故事。 7月19日开始， 晚晚睇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神国世界。 投资 O2O。 9:08，阿欧同大家讲讲咧，隔晚美股表现啊，投资者对于咧美国企业咧新一季嘅业绩啊感到乐观啊，美股咧做好，三大指数齐创收市新高啊，道指收报34,996点啊，升咗126点，标普500指数升15点，纳斯达克指数升31点啊，有分析员咧就睇好咧标指啊年底可以上到咧4,700点嘅水平，咁啊亦都咧有睇到啦个别嘅科技股份咧。升得几靓仔下下，包括咧系亚马逊啦、Netflix 啦、苹果公司啦、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啦、Facebook 等等啦。不过咧，唯一有趣嘅咧就系啊个股方面啊，维珍银河嘅创办人啊布兰森咧完成咗试飞，成功上咗太空。但股价咧急跌 17.3% 吓，咁啊，呢间公司咧早前系宣布咧增发5亿嘅美元啊，原来咧自己上太空咧。都唔够呢个股价上太空咁厉害啊，原来人射咗上太空啊，股价反而要急跌。点解呢咁样股市呢有阵时都系呢不似预期㗎，所以散户股民呢真係要小心提防一下啦。 我相信人生有四季，春夏秋冬，不过每个人嘅四季长短不一样。如果正经历寒冬，无需忧虑，休息一下，继续向前冲。 梁荣忠，冲冲冲！ 塔罗牌占卜师 Rainbow 凭住自己手上的塔罗牌，俾过好多意见不同的人。最初步入社会，不同行业、不同岗位都曾经试过。佢同塔罗牌之间的相遇是怎样展开？这个朝早同佢倾下 Rainbow 同塔罗牌微妙的关系。 我是一个全职的职业塔罗师，塔罗 Rainbow。 塔罗师的顾名思义就是帮你占卜下你的运程啊，好多谢晒 Rainbow， 唔该晒你。 Hello。 首先我对塔罗呢一样嘢就好门外汉嘅。如果简单嚟讲，何谓塔罗师呢？ 其实塔罗师呢就是一个用平常心帮你去占卜起卦嘅一个人。佢用佢嘅工具塔罗牌啦，去帮你分辨你嘅未来嘅前景，嚟紧半年会发生啲咩事，再去俾一个适当嘅 suggestion 你，然后令你可以清楚知道自己应该要点样做咯。 即系纯粹系俾一个意见啫， 冇错， 唔系话叫你做乜嘢。 唔系，我哋一个中介者， 嗯、 我哋一个塔罗牌同埋自己之间，即系我唔应该有任何身份或者有任何意见喺上面嘅，我应该系保持中立。当你抽到只牌嘅时候，尽量用中立嘅角度去帮你分析。然后俾最适合你嘅意见，因为条路系你自己拣嘅。 嗯， 我哋如果真系去帮人做任何决定，都系错误，因为我唔系你。 嗯， 所以我哋只系一个媒介去解释，同埋去俾意见，然后到最后嘅决定就喺你自己度啦。 我今日見到嘅 Rainbow 就當然已經係成為一個職業塔羅牌師，但我又想知道，其實你喺做呢一個嘅行業之前，或者呢一份職業之前，你本身係做乜嘢嘅咧？ 其實我都幾得意嘅，我有做過整蛋糕啦，我有做過 wedding planner 啦，我有做過幼兒教育啦，我有做過設計師啦，咁其實都試過做 sales 嘅。都有做不同的工种去尝试看看其实自己想做些什么。 但其实如果听你只说你不同的工作类型呢，其实你每一次是直台转行，真的完完全全转了个行业。 对。 那即你不会说在同一个工作里面我试一下另外一些岗位，你没有这么想过。一来就我要转一个行业，即现在叫做大胆啦，我就觉得是。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因为我想忠于自己嘅，譬如我做咗呢份工两三个月之后，我望到我老细，我唔想坐佢个位，或者我问到我的同事，我亦都冇兴趣做佢做紧嘅嘢，咁我就会觉得，咁我不如转。既然呢一个行业佢哋发生紧嘅嘢唔系我最感兴趣，不如就转个第二个新嘅挑战去冒险下咯。即系我成日可能仲年轻啦嘅时候，就会觉得唔啱自己，咁咪放手，然后再冒险咯。 嗰陣時每一個工種啊，最長嘅做咗幾長，最短又試過幾耐啊？ 短就唔夠一個月， 哇！ 長嘅都冇半年啦。因為我自己係一個喺個過程會反覆問自己，其實你想唔想翻工？你今日開唔開心？我諗好多香港人都會有同一個問題，就係其實你翻嗰份工，你未必好開心。但是你可能做了二三十年之后，你会因为你的经验，所以你变得有你的价值。但是我不想变成一个这样的人。我想真的每一日翻工，我是 exciting of， 哇正啊，今天翻工啊。那我是很想成为一个这样的人。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去转行，是我想找回真正会令我开心的事。 梁荣忠，冲冲冲。 占卜和迷信的分别，在我的角度就是你看完个占卜结果，不要因为这个占卜结果而不开心，或者就凝住凝住。你应该是看完这个占卜结果之后，你反而去想还有些什么做，或者你怎样跟这件事一起共处。难道我跟你说你一定会分手，你就凝住跟着我今天就分手吗？你都要去试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大的分别。 离开校园未必会立刻找到自己想做的工作，你会怎样为自己安排呢？既来之则安之，还是继续寻找？为什么你会跟塔罗牌沾上关系呢？ 其实我想每个人都有迷茫的时期，我都不例外。我由小到大都很喜欢一些很漂亮的图案，我对符号学是很有兴趣。我第一副牌就是因为它有星座啦，有生肖啦，什么都有，包罗万有的。咁係一個台灣人設計嘅，咁我就覺得哇呢副牌真係好靚，咁我就買咗翻屋企就開始研究，就開始咗呢一條路囉。 可唔可以話你係無師自通呢？如果咁樣 一開始係嘅，一開始我好鍾意就係喺學校問，喂你有冇嘢問呀、即係中學時期就係周圍問人有冇嘢想問呀、想知呀、我幫你塔啦，咁去了解更加多。因為經驗我到今日我都係每朝起身就會用一個鐘頭去練習嘅人。因为如果你真的喜欢那样东西，你只是可以凭经验和凭更多的了解去找回啱的路啦。所以我是无师自通算的，但你说我之后有没有再去上一些 course， 当然有再进修的。因为你要去接受其他人的看法，你才可以更精辟地看到你自己的看法。我都有，我有去英国啊、台湾啊、日本去上堂。 即是学习不同地方的人对这一门专门的学问的不同看法。 没错。 那很奇怪，其实呢如果你上不同的人的堂、又或者你接触过不同类型的一些占卜，又或者一些方法这样、为什么你会情有独钟在塔罗牌上面呢？譬如你可以研究星座、生肖，又或者其他很多不同类型的、为什么你会选择塔罗牌呢？ 我懂八字、懂星盘、懂奇门遁甲，我全部都考了 cert 嘅。但是如果你问我，我最喜欢就是因为他们都是一个比较偏有框架的一个占卜术数。但是塔罗牌就比较特别，它是好像一些 puzzle 咁，你怎样行每一步，你可以去选择 发生嘅事，然之后因为你嘅一个决定去改变咗呢件事嘅结果。 嗯， 所以我觉得态度同埋相信正能量好重要。咁我就拣塔罗咯。 梁荣忠，冲冲冲！ 譬如可唔可以讲一个经验，嗯、可能系客人嘅，或者你自己嘅？咁喺呢个经历过呢个塔罗嘅占卜之后， 嗯， 帮你做咗一个好嘅决定 咧。OK， 咁客人嘅私隐我就唔方便讲啦。咁、嗯、但系如果系我自己嘅经验就系、是。我曾经好迷茫，其实我应唔应该全职做塔罗师嘅、嗯？因为喺做塔罗师之前，我有做 part time 嘅塔罗。咁 part time 嘅塔罗师同全职嘅分别，对我嚟讲就即系个价钱上，我有写低同冇写低。 嗯。 咁但系当初我好记得，我真系要鼓起勇气做呢个决定嘅时候，我选择咗问佢，我话一只牌够噶啦，都唔使多。咁佢俾咗一只女祭司嘅牌我，咁呢只牌佢就系话俾我听。当你坚信你的信念，其实你会好见到你自己，你活紧你自己，会翻你自己出嚟。所以我就觉得，的而且确系因为佢呢只牌啦，我到今日都坚信我做呢一行，我系去帮人，我系做自己，而令到每一日都好开心咯。 梁荣忠，冲冲冲！ 如果我占卜到一个客人嘅运气好差，我系出咗名直接同狠嘅。点解？因为你一定要知道你有知情权，同埋你先知道点样面对。当你个心态知道咗之后，其实成件事你会更容易相处，或者你会明白，你会知道啊，咁我几时有出路？ 寻寻觅觅，希望揾到翻工嘅目的，系为咗得到薪金俾自己生活，继续享用物质嘅享受，还是追求心灵嘅满足？下个星期继续 Rainbow 冲冲冲占卜梦。 世界怎么讲？你身边女子前者代表新工作，预告你可以。皇帝说挚爱不用犹豫，教宗识穿和微热的手指，因你是个绝世塔罗迷，唯求陪你换一世，窃听你运势。看着你的手势，遇见我身世，能陪你算命，雅观方位，从来凭我自信，连情人也不信。然而从你口中解说，就算说不中，我亦自在去陪你逐只结，甜蜜中占卜，结果不必需要讲。何时和你占中？何时陪你煮餸？何时和你结婚？天也没法估得中。要是占卜说明暗恋过你的梦，我信我命运实在难自控。男孩倒吊在卷曲的树枝，你双眼与他很似，让我摸多次。说像你一代男儿，我都很想像皇后的心意。因你是个绝世塔罗迷，唯求陪你换一世，窃听你运势。看着你的手势，遇见我身世，能陪你算命，雅观方位，从来凭我自信，连情人也不信。然而从你口中说，就算说不中，我亦自在去陪你逐只揭，甜蜜中占卜，结果不必需要讲。何时和你占帐？何时陪你煮餸？何时和你结婚？天也没法估得中。要是占卜说明暗恋过你的梦，我信我命运实在难测。 种的球类运动都会有用界线去划分球场环境。在足球场上，除了中圈之外，禁区外围顶部都有个峨眉穴。但女士不用想了，和武当峨眉是没有关系的。但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它不是用来装饰的呢？峨眉穴是一条 D 字形的弧线，位于禁区外的区域，球例亦为点球弧线。峨眉穴并不属于禁区的一部分，亦都只是在比赛出现十二码的时间才会有用的。根据球例，除了主射十二码的球员以及守门员之外，其他球员在十二码踢出之前必须在禁区外，而且离十二码点最少十码。峨眉穴正正就是以十二码点作出圆心，而画出相距十码的范围，提醒其他球员在主射十二码球员出脚之前千万不要进入禁区。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唐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咧就有邓太喺度。早晨，邓太。 系早晨啊，林慧小姐。 唔好咁客气，嗱，我恭喜你今个月生日。 系 讲唔讲得几多岁噶？ 都讲得嘅，七十零岁啊。 哦，都好年轻嘅啫，而家系咪啊？最紧要心态年轻，同埋个样后生就得噶啦。 今日你猜中咗， 因为我头先打电话俾你嘅时候咧，你又话啊，阵间去梳个靓发，然后去约下朋友咁，咁应该都系靓嘅。 我个星期都要洗头嘅， 系咪啊？你都中意扮靓嗰啲嚟噶？ 都系啦。你猜中咗。 我都希望我可以好似你呢个年纪嘅时候，都依然中意扮靓。 今天呢想分享呢，同你哋分享呢，就我有个先呢，就係、是、喺加拿大嘅有个书嘅，咁佢生日都嘛，咁我个先都讲过嘛，喺上次阿小白，咁我留咗呢个加拿大呢、這个呢、這个加拿大呢个呢十一月份㗎嘛，係咪 而家先七月咗喎，你咁快打电话嚟嘅。 冇办法，我提走啦，我惊到时打唔到啊，打唔到呢个电话知道嘛，我心急嘛，我要提到话俾我个孙女话佢生日，我要播俾佢听噶，我有茄子带噶，录埋咧就播俾佢听噶啦。我而家屋企咧下晚茄子带六个六，你嗰把声我都有录埋噶呢个节目。 多谢晒。 我好勤奋，你成功第一次噶，知唔知啊？ 多谢多谢。阿邓太，你个孙叫咩名啊？ 叫做 Kenny 未啊？ 嗯， 即系我叫做阿 Ken 咯。 吓， 系我啲你知啊，我啲话唔通，唔系好清啊。佢个叫做 Kenny 未 ，Kenny 未，我叫佢做阿 Ken 咁咯。 系啦，最紧要一个亲昵嘅称呼啫。 系系， 因为叫宝贝小孙女都得嘅，其实。 你话事啦， 系咪啊？都得，好啊。咁有冇特别嘅嘢想同佢讲啊？ 咁有，佢话咧，希望佢喺嗰边咧，就要。开开心心，身体健康，要加油！你 系 读紧呢个教师啊嘛，就毕业咁嘛，即系意思系咁希望佢咧，加油！明天可以翻嚟香港见到我阿婆婆。 系，我谂佢都挂住你噶啦。 我都好中意佢噶，好开心噶。 好啦，将你呢一种嘅爱锡咧，同埋对佢嘅宠爱咧，透过电视电波咧 send 过去加拿大啦，收到晒噶啦。 多谢你啊！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可唔可以播啲歌？ 可以。 我想讲读下呢个Beyond嗰啲好学天空啊！ 哦，好，海阔天空。 Yeah， 好啦好啦，多谢晒你电话，邓太。 身体健康， 好。 今日同阿小白啊，个工作人都好好噶， 好啊好啊，多谢晒。 OK， 好啦， 拜拜。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 大家咧都有说话想鼓励下你身边嘅朋友啊，或者有啲祝福咧，想透过我哋晨光第一线讲嘅话咧，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啦，18723888，晨光 Morning Call 会接听你嘅电话噶。 晨光追踪31。 即刻交俾 Cousin 罗启新讲讲今日啊，港台电视31有咩节目睇啦？唔该 ，Cousin。 早晨啊 ，Cousin。 早晨 ，Kitty。早晨啊，我今晚日常8:30咧，区区小姐讲嘅地方啦，就是、马鞍山啊。即系我20多年前咧，即系去完呢个宿营之后咧，再返晨光第一线咧，喺乌溪沙系要行成大半个钟头先搵到巴士站再出嚟嘅。而家马鞍山往旺角啊。不過呢嗰邊呢都有個海星灣喎、原來呢每逢退潮嘅時候呢就好多人去玩㗎，究竟有幾好玩呢、今晚就可以睇睇啦。咁另外講乜講乜呢個環節呢咁、就會講下呢個無伴奏合唱啊。如果個一班人呢個個都鍾意唱歌但係冇人識玩樂器呢、可以考慮下呢樣嘢喎。咁唔係亂咁唱啊，例如啲男女高音啊、低音啊、中音啊、分音啊，點樣用人聲呢就扮到啲敲擊嘅聲音啊，都唔係咁簡單啊。咁、今晚呢就可以睇睇啊，咁究竟呢一個呢sensor 呢咁佢哋嘅成員呢點樣可以啊，即係學掌握呢個技巧啊。咁、而今晚呢9:30啊，歷史23時呢就會有一代男神李安納道迪卡比奧喎。咁嗱，呢個男仔咧，其實細細個咧，即係童星嚟噶嘛， 睇住佢大啊。 最多人認識嘅咧，就係係呢個鐵達尼 啊。 鐵達尼咧，即係睇足幾個鐘啊，到而家即係勾到爆炸，都仲要扮喺個船頭嗰度喺度傾咁樣啊。咁啦，咁啊，而家佢就犀利啦啊！即系咁啊，40多岁嘅时候已经咧咩都有啦。不过而家咧，你知啦，到你咩都有嘅时候，你又追求另外啲梦想噶啦。咁啊，佢又关注呢个地球暖化，又成立呢个基金咧，就系、希望咧就帮到手啊。究竟咧佢嘅点样可以成功转型，由呢个少年形象变成一个型佬，再做埋咁多为地球有益嘅事咧？今晚9:30咧就可以睇下历史23時啦。 好啊，唔该 ，Cousin。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话，有啲研究追踪接种新冠疫苗之后抗体可以留喺身体几长时间。以接种伏必泰疫苗为例，最多科学家指出抗体可以维持大约6至9个月，因此需要接种第三针。另外，如果第三针疫苗加入应付变种病毒嘅能力，接种之后可以加强保护力，因此接种第三针系时间问题，而家要开始准备。崔俊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伏必泰药厂已经向美国方面申请紧急使用第三针，估计如果获批，药厂方面会推行第二代疫苗，预料春年年初会有供应。相信政府亦都要同药厂商讨采购第二代疫苗。崔俊明又话，好多研究显示，接受过器官移植的病人接种疫苗之后抗体水平较低，要考虑是不是要为这一类的病人检查抗体水平。如果抗体水平真的较低，应该尽快为他们接种第三针，不用等待第二代疫苗。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宣布，已经同中国国药集团同科兴公司分别签署预购协议，意味国药疫苗同埋科兴疫苗进入疫苗全球获取机制嘅疫苗库，并可以从今个月开始向疫苗库供应疫苗，协助发展中国家嘅防控新冠疫情。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指出，两款疫苗已经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的紧急使用清单，可以立即向疫苗库各参与方供货。根据协议，两间中国公司今年10月底之前可以向疫苗库提供1亿1000万剂的新冠疫苗，后续长期供货。

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嘅慢線就有壞車，車龍排到去龍日村，亦都影響到青雲路上翻去黃珠路擠塞，車龍去到葉黃路嘅，就係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嘅慢線有壞車阻路，車龍排到去龍日村，青雲路上翻去黃珠路咧，亦都受到影響，龍尾排到葉黃路對出。咁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進景園嘅交通意外咧，大約一分鐘之前就啱啱清理好，咁但一帶咧仲係非常擠塞，車龍排翻過去城門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另一邊咧就排到青沙公路近住大圍新村嘅，就係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進景園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咗冇耐，車龍排到去城門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大圍新村。咁較早前太子道西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新世紀廣場嘅交通意外都係清理好，車龍就排到去九龍城迴旋處。窩打老道去尖沙咀，近住太子道西嗰段咧都仲係擠塞，車龍排到油站對出。就係太子道西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新世紀廣場嘅交通意外雖然清理好，咁但係車龍咧仍然排到去九龍城迴旋處。窩打老道去尖沙咀，近住太子道西嗰段咧，車龍就排到去油站對出。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喺新鴻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線落灣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東九龍走廊去紅隧方向排到新樓街，加士居道過海，龍尾勞資審裁處；東區海底隧道嘅九龍入口車多，龍尾喺東九龍政府合處對出。將軍澳隧道嘅將軍澳入口咧，亦都受到觀塘繞道嘅交通意外影響，車龍咧係排到去欣怡花園對出嘅。路面情況喺港島方面，下角道去上環方向左轉去紅棉路一段車多，龍尾喺告士打道近住軍器廠街；城西道去堅尼地城方向近住堅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擠塞，龍尾屈地街；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東，龍尾東山台；堅尼地道去翻皇后大道東咧，亦都車多，龍尾合和中心。咁喺九龍方面，龍翔道去觀塘車龍排到龍盤苑。喺新界方面，西貢公路來回方向近住打豪敦路一段比较挤塞，去九龙方向龙尾排到翠塘花园，反方向入翻去西贡，车龙排到白沙湾码头对出。咁普通道咧出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一段咧仲系车多，龙尾去到大网仔路近住木棉山；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小朋友，我呢度有本奥运秘笈，见到你同我咁有缘， 就收你10蚊啦。 做奥运专家，使乜俾钱买秘笈啊？上香港电台网站冬奥盛事共用睇就得啦。网页除咗考验你对于今届奥运嘅了解， 仲有港队代表同你分享奥运感受、备战情况。 即上 rthk.hk/olympics。 香港电台网站冬奥盛事共用睇。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崔杰同 乜嘢事？ 翠尘厨房暑假期间有冇特别搞作啊？ 吓， 一定有嘅。 点会冇啊？ 快啲讲啦， 好心急啊！唔使急，一定有。 Yeah！ 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呢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晨光第一线。 只想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有危就有机。你知唔知道地球上最危险嘅地方喺边度呢？你咁问好难答你，个个睇法都唔同。有人觉得狮子老虎出没嘅地方好危险，有人觉得恶霸横行嘅地方好危险。又系嘅，你觉得危险嘅地方，我可能会觉得安全；我觉得安全嘅地方，你可能会觉得危险。或者最危险嘅地方就系最安全，最安全嘅地方有机会系最危险。我觉得真实世界唔算太危险，起码你会睇到边度有对你不利嘅事情发生。最防不胜防、杀人于无形嘅地方就系虚拟世界。不过又唔系必然嘅，睇下你点样处理嘅啫。昨日同崔杰同林慧做节目倾开嘅就系讲紧呢件事啦。早排英国有一个电视台嘅烹饪节目，一位女厨师教大家炒饭嘅时候，将煮熟咗嘅米饭过冷河，即系煮熟咗之后再要用冻水冲。外国人可能不以为意啦，但系亚洲人见到当然群起而攻之。其中一个亚洲男士拍咗一条短片摆上分享平台，系咁挖苦呢位女厨师，引嚟极大嘅回响，引到大家一窝蜂要闹爆呢位女厨师啦。如果你就系呢位女厨师，你会点处理呢？唔理呢啲留言，闹翻嗰个拍片嘅人，还是有另外一个选择呢？呢位女厨师主动去揾翻呢位男士，约埋佢出嚟喺现实世界见面，直播俾大家睇。唔系闹交，而系提议不如一齐合作做节目啦。所有嘅评论由负面即刻变成正面，大家仲话好期待佢哋两个合作拍短片。呢个真系一个活生生危机处理嘅好例子。你闹我，我闹你，永远得出嘅结果就系唔系你死就系我死咯。但系如果用另一个方法，唔单止可以转危为机，可能仲有一啲意想不到嘅收获添。最危险嘅地方，可能就系最安全嘅地方，睇你点睇嘅啫。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危险，奔波在前面，谁在扣动我心弦？危险，心已被迷恋，就快闯进心窝里边。呼，我冰封的两肩，炽热蔓延，未能沉着应变。我忧郁的外衣，想要撕去，这晚就要将我心里所有黑暗燃烧。危险，惊已在前面，里面里踏上边缘。危险，火已渐平燃，越靠上眼擦射喷溅。请你不羁的脚尖，在木头流造成磁力抗天。将你身躯这半边，跟那逼近逼远，渐渐倒退倒退倒退倒向后边。熟女起会贪新鲜，熟女沉梦都要念，熟女应着只应该等，所爱所要所有，莫说今宵，永久的等那明天。 淑女，唔好骗我。 创双眼差些幸运。 请你不羁的像箭，在幕后留造成磁力扩变，将你身躯这半边，跟那逼近的剑渐次倒退倒退倒退倒向后边。淑女戏会贪恨钱，淑女寻梦都要念，淑女影像只应该冷艳，所爱所要所有莫说今宵永久的等下女戏。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尘厨房， 吹尘厨房，今日我讲翻俾你听食咩？ 好啊， 因为咧连续食咗两三日咧鲍鱼啊。都是在屋企煮的同埋朋友煮的咁、哦、样。 食鲍鱼？ 系啊，好平喎！屋企附近嗰啲有间街市啊，六蚊一只咯。 哦，即系大连鲍鱼。大连鲍鱼，嗯。 不过佢就冇得拣嘅。 嗯，一份份装好咯。 唔系啊，佢唔俾你落手拣咋。 哦，即系佢捞上嚟俾你嘅。 系啊，有个姐姐。哦整即系一嘢咁样捞上嚟咯，咁、样咁咧拣鲍鱼，知唔知点样拣啊 ？Kitty 系咪要督下佢，睇下佢生唔生猛，有冇喐啊？ 尽量拣啲咧，佢哋吸住吸住嘅。 哦，吸住哦，即系你话喺个水箱嗰度。 系啦，咁佢哋吸住啊，或者揽埋一住嗰啲就拣嗰啲就 哈哈哈， 因为咧就有生命力 有生命力啊，系啊。 系啦，咁我就唔系好 prefer， 因为啲鲍鱼寿司好平啊。 系。 咁當然你話喂唔係、哦，即係有啲人食到好貴好貴嘅鮑魚，咁我唔係會食到好貴好貴嗰啲鮑魚啦，咁食啲好平嘅六蚊隻啫，咁樣唔好一聽到食鮑魚啊好貴好貴咁樣六蚊隻，咁啊自己買翻屋企整，咁咧總之咧就買啲絕住嘅，即係攬埋一住嘅咁樣。咁、如果你話一份份嗰啲咧攤曬喺度咧，咁嗰啲鮑魚個質地咧都麻麻地噶啦，因為佢攤得出嚟咧已經係即係名不久矣咁啦。咁盡量都係買啲活潑啲啦。 誒 ，我頭先咁樣講啊，即係相對都幾平噶嘛。咁你翻到去咧？通常你买啲鲍鱼翻去，你会点样煮啊？ 睇下佢有冇帮我去壳啦。如果佢冇帮我去壳咧，我都会首先攞啲牙刷啦，刷下佢个边啊，最紧要刷下佢个边。 系啦，讲得好啱。嗱，我咧有个快啲嘅方法咧，就系攞块百洁布啊，即系咁捽，系咁捽就会再快啲、哦。因为刷咧有阵时候你攞住个鲍鱼壳咧，嗰啲壳。其實都好容易戒到手噶嘛，咁、如果你攞百潔布咧，即係咁抹咧，其實抹兩三 round 咧，其實佢已經冇曬啲黑色嘢，亦都會乾淨翻噶啦。咁做法咧好簡單，嗱推介兩種咧，因為近排都真係食得多。第一個咧就係、是簡單蒸鮑魚嘅啫，唔好蒸過火咧就好食噶啦。落啲咧靚啲嘅叫做果皮落去蒸，因為果皮咧同埋鮑魚咧係超級夾嘅。咁咧你輕輕咧即係蒸熟咗之後咧，你加啲蒸魚豉油落去，其實已經 OK。其實都唔使連埋啲蒸魚豉油蒸，即係好多朋友咧就有一個錯， 因為如果蒸埋你啲豉油咪乾咯，變咗 係啦。但有啲人就即係以為咧即係。出街食嘅時候咧，已經有曬豉油，有曬剩啦。記住嗰啲豉油熟油咧，即係如果你中意咧，你臨尾先攢翻少少。 煮一煮佢，係啊，加少少葱煮一煮個豉油。 其實葱都唔使，如果你啲果皮係靚咧，即係陳年嘅果皮咧，其實已經好能夠昇華到個鮑魚嘅叫做層次同埋個鮮味。第二種咧就比較複雜少少啦，就係咧呢個椒鹽炸鮑魚。咁做法亦都好簡單，整咗出嚟即係成個鮑魚甩咗隻殼啦，跟住洗乾淨佢啦，跟住加咧。少少嗰啲面粉，或者加少少炸粉啦，染喺面咁样，染完之后咧，跟住咧就戒喺个面嗰度咧就戒啲坑纹，跟住就令到佢可以快啲炸熟佢咁样啦。咁咧落油咧就啱啱 cover 到成只鲍鱼个整体个surface area， 即系。 成個表面， 成個表面，因為我睇 表面面積， 因為我睇英文 YouTube， 所以你點解唔睇吹神廚房啫？呢、這個都有講過㗎， 係咩？你有講過咩？ 椒鹽鮑魚， 你有拍過片咩？ 係啊， 係咩？哎呀！ 有中文版咯。 哎呀，唔紧要，我帮你一阵间喺自己嘅社交平台转发。 帮我睇几分钟啊？ 咁样炸完之后咧，跟住就买一盎咧嗰啲简单嗰啲系炸蒜嗰啲渗上面，跟住就落啲椒盐。咁其实食咧都已经倍添呢个好味道噶啦。 好啊，今晚就一齐 唔好出街食鲍鱼啦， 喺屋企食又啦。 林慧的享乐时代， 喂，我想问下你哋咧，细个嘅时候咧，有冇玩过呢一个电动车啊？ 咩啊？ 电动车咧， 即 系嗰啲咧。 遥控车啊？ 嗱，嗰啲系叫遥控车， 系咪成个人坐落去嗰啲啊？ 冇错啦， 梗系冇啦。 点解梗系啫？有机会有玩过噶嘛？ 喂咩啊？ 你见佢喺米缸嗰度玩摇摇啊？ 你就知啦， 就知道啦。我点知道你可能隔篱阿陈小明有一架咁，然之后你走过去借你坐下。 冇啊冇啊，唔使谂啊。 我细个系屋企个邻居，即系住附近嗰个咧，有一架咁样嘅嘢嘅。咁咧细个嘅时候咧，就觉得哇，嗰种感觉真系实在太好啦、嗯。因为小朋友咧好多都会有一个嘅幻想，就系、是、啊，见到爹哋妈咪如果识揸车嗰啲咧，自己只能够坐喺后边去望住佢扭太啊、哦，或者系驾驶嘅嗰个乐趣咧。 而家啲电动车咧，我有见过新版嗰啲， 系点样 咧？细路仔坐喺个电动车上面啦。 嗯， 个胎盘系假嘅， 吓、嗯， 因为个阿爸咧后边用遥控 哇 控制住佢架车。跟住个小朋友就可以好安全，因为你都惊佢周围扭噶嘛。 嗱，都未必安全噶吓。 但系你讲电动，你讲电动车唔好同阿 O 讲啊。 点解？ 阿 O 以为系嗰啲内银股定内房股？ 比亚迪啊， 比亚迪。电动车， 你见唔见到佢出声？ 我啱啱就系睇紧个股价有冇升跌啊！俾阿钟哥知道，一切都尽在你嘅掌握之中啊！ 梗系啦，真系啊，乜都知噶。嗱、嗯，点解咁讲咧？因为香港咧开咗一个咧叫做占地万二尺嘅电动车场，佢、 哦、 系期间限定嘅，即系佢唔系长时间喺度嘅。好明显咧，我自己就睇到个开放时间咧，就系、是、打正旗号咧，就系、是、放暑假。咁呢段时间咧、哦，就吸引一下啲一家大细去玩下啦。目测咧睇嗰个图片同埋嗰啲新闻图片介绍咧，嗰啲车咧就全部都好细架嘅啫。所以咧，如果咧系一家大细去咧，就只能够系细嗰个去啦。 梗系啦，都佢比较 Tesla 你揸咩？ 喂，我亦占地万二尺，我都想同你连翻转啊，钟哥见到尾灯当你爷，喂呢个就系小朋友玩嘅呢、這个电 动车，小朋友玩啫，只能够咁。但系咧，我觉得佢几搞笑嘅，因为咧嗱，大家谂住电动车嗰啲造型咧，梗系啲跑车啊，或者啲坦克车啊，风驰电掣咁咯。佢入边咧系电动巴士啊，好、 哦、 搞笑，即系佢系有唔同嘅主题同埋场景嘅， 都几得意。 可唔可以大家跌锅啊？巴士好失礼你啊！而家 唔失礼， 应该好兴奋咯。哇！ 唔系我谂紧仲有乜飞机啊、船嘅造型啊，会唔会有埋呢啲火车咁样嘛？ 点样可以喺个陆地度揸飞机啊？白元豪 幻想嘅啫嘛，小朋友都会同你假讲系假噶呢啲。 不过咧呢一个叫做电能车咧，俾啲小朋友揸车、嗯。我记得咧喺荃湾一个商场亲子个商场， 系、嗯、啊， 其实咧佢都有一个 area 咧俾你揸嚟揸去嘅，俾啲小朋友可以系啊。真系噶，即系俾你， 我有见过， 系啊，我都有见过，啊、因为嗰啲系超跑嚟噶，小朋友嘅超跑啦、啊，当然系。 你几时睇噶？系咪农历七月睇噶？ 唔系，真系噶， 平时睇到噶嘛。 因为其实好贵噶，好似话俾个小朋友坐啊嗰啲电动超跑，跟住玩一个圈， 跟住地下画咗啲线咁样噶嘛，硬系要佢跟住噶嘛。 系啊，有一个咁嘅活动。 你哋讲紧嘅呢啲咧，都喺呢一个嘅车场入边有，佢真系有晒嗱，佢有赛道啦。如果你系拣赛车嘅话，咁佢如果系揸巴士咧。咁你又要跟斑马线，同埋要睇红绿灯啦。 使乜落客啊？咪巴士？ 佢只系坐得落一个人咋？你一系就自己落车啦。佢冇得落啊！一座位啊，嗰啲车系 收乘客嘅 飞站咁样， 飞站系 入钱系啦，你可以飞站 都 系啦。同埋咧，我想话咧，我觉得佢最得意嘅咧就系佢真系有回旋柱嘅、 哦。 喂，大人都惊噶嘛？有时揸回旋柱咧，唔知道回到咩位，然之后又要左睇右睇啦、嗯。我睇佢啲图咧，其实佢真系咧要学你哋。啲驾驶人士咁样咧，系真系需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噶，因为佢系有十字路口啦、嗯，有回旋柱啦，同埋咧佢回旋柱咧隔篱咧有斑马线，即系可以有人行过噶，真系。咁同埋佢啲交通工具咧，我觉得都几得意嘅。我自己最想玩，即系虽然我坐唔落啦吓，系嗰个吊臂车啊，系、嗯、啊，同埋铲泥车。 其实你唔觉得你好有好奇，嗯、想点样试下嗰架车点样运作嘅咩？ 我有啊，细个专买呢啲车仔玩嘅，嗰啲吊臂车啊、工程车啊嗰啲啊，好正 嘅。你知唔知我细个咧，曾经有一段时间咧，好中意睇嗰啲嘅铲泥车同埋吊臂车咧。咁以前咧就冇而家咁安全嘅，而家通常啲工地咧咪围晒板嘅，睇唔到噶嘛。以前咧，即系我可能讲紧在十岁楼下嘅时候咧，你系可以好近距离咁样企喺一个工地嘅隔篱，望住佢滗嗰啲泥头。是 啊、 我是会咧叫我妈咧停低，我话阿妈咪你去买餸，我想喺呢度睇嗰架铲泥车。 你冇嘢啊嘛？ 咩啫？想睇下人哋揿咩掣？ 即安女汉子唔得啊！妈咪唔做电台啊，就做 就铲泥， 就做工程界噶啦。 跟住我就发觉，哇！原来咧佢。只是掹一个手掣咧，嗰、那个嘢咧就会滗噶啦，跟住我再揿另一个掣咧，佢就会升高噶啦，咁即系我睇佢点运作啊嘛， 系、 嗯、 啊， 系啊，咁啊学多一样嘢啫。不过而家嗰啲新式我唔知系咪真系咁样啊。不过呢个都系一个童年嘅回忆啦。我细个唯一一次玩过电动车咧，就唔喺香港嘅，就喺国内嘅，因为国内好多啲咁样嘅车场噶，咁、 嗯、 啊，所以好怀念啊。可能都可以试下，如果一家大细嘅话咧，都可以带啲小朋友去体验一下啦。 好啊，呢个系室内嘅车场嚟啊嘛。 系啊， 咁啊啱晒咯，夏天 有冷气， 系啊，室外气温31度，而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相对湿度68%。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提提你转个头有10点新闻报道。